领袖强调外交在解决地区问题上的重要性，同意加强合作。澳洲山火持续，由于预计周末气温会再上升，新南威尔士州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当局强制疏散。通往悉尼和坎培拉的高速公路大塞车，油站亦都大排长龙，部分地区的燃料和物资供应短缺。总理莫里森前往灾区视察，遭受民众猛烈批评以及嘲讽，有人闹他是白痴。莫里森强调理解民众有强烈感受，他的工作是确保稳定局势和支持各州应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685点，是升149点，总成交金额26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5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9点，升3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7.6升5.2，港交所268.8升8.4，小米集团11.24系升咗2仙。中国平安94.3升6.5，友邦保险86.05升1.35，阿里巴巴213.6升3.6，盈富基金28.85升1.5，信宇光学科技系报咗141.6升2.6，美团点评105.7升2.2，建设银行6.76系跌咗3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8，英镑10.233，瑞士法郎8.029，澳元5.433，加元5.999，新西兰元系5.208，欧元8.7042，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452。港金现价报14,220元，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3.84美元，卖出1,53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咁较早前三号干线啦，即系西九龙公路啊，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三号干线啦，去西隧方向咧就只系海泥村一段咧比较挤塞啫。咁其余嘅车龙咧就消散噶啦。咁重复多次啊，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海泥村一段咧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跟着维园道落桥位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龙尾喺丽业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荃湾嘅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挤塞，龙尾喺海盛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深井一段慢車，龍尾豪景花園。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黃竹坑道埃索油站橋面來回。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踩單車要戴頭盔、護肘同護膝，就算發生意外，都能夠將受傷的程度減到最低。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 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今个星期会出现嘅有林咏彤。 我其实一段时间短头发啲人话好睇啲噶，但我又有啲潜意识，我都想做下女神啊嘛，所以就中意长头发多。 但你嘅性格咧，你系男仔头啲啊，定系女仔啲嘅？你觉得？ 其实我系表面好似男仔头，但系里面系脆弱嘅心灵嗰啲嚟。 哇，得咁少嘅唔够喉喎、啊！仲有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二台。第四十二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巡礼， 寻常事认真做新人。 Dixon、施培、阿乐、莫莉，记住收听啦！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是什么原因都不应该打人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是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是终身监禁。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之分，你新手上路就挂翻个 P 牌啦，啲人会就住你噶嘛。 杰棠揸车就有 P 牌啫，如果爱情咁应该挂咩啊？ 咁你今个星期六晚十至十二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之分同崔杰棠主持嘅周末有情人啦。因为今个礼拜嘅题目咧就系恋爱新手，如果你都系新手又有疑难又或者系迷思嘅话，记得同我哋倾下啦。 哦，我几惊你话你自己系新手啊？ 我又冇咁厚面皮嘅， 即系咁讲啫。 哎，我打东啊！ 哎呀， 咁山张你都打，我碰你三分东！ 哎哟， 等阵先，我食糊啊，食你只东！ 唔好啊！ 喂，好咯，我哋打牌，你不停喺隔篱叫乜嘢啊？ 你又打东又碰东，而家仲要食东添，我啊会痛噶！ 你边个啊嗌痛？ 我咪就系双番东，东东何远东。 风骚快活人今日有瞓得早、起得早、精神奕奕啊！只眼大过黄耀祖嘅曾志豪， 喂，咁唔难噶、 啊，好容易啫、啊，今日。 仲有琴晚都真系瞓得几好啊，仲俾隔篱嗰个投诉话我瞓到好嘈添，嗰、那个黄耀祖。 哎，仲有我啊，我虽然咧都瞓得好好，咁仲最紧要系我今朝食咗一个好好嘅早餐嘅东东何远东。早晨啊，咁多位风骚快活人嘅听众。 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东东。早晨啊，豪仔。 早晨啊，汪芝芝。 我系汪芝芝啊，今日。 汪芝芝，你真系。 系啊，你成日都话咧。 你唔系龙猫咯，你今次。 系啊，我而家系做紧十岁儿童啊。 系咯、啊，早晨啊，我想话早晨啊，咩 chimpanzee 嗰啲咧。 系啊。 chimpanzee。 咁又唔系。 你想点 啊 个头？ 嗱，可以形容少少先嘅，因为咧。佢就係整咗一個 齊音， 齊音頭就到尾咁樣嘅。 係 簡單嚟講咧，好似攞個阿媽以前細個就話咧，攞個飯碗卡住個頭嚟剪嗰啲咁樣嘅髮型。 而我頭先咧，仲一個唔小心咧，爭啲講咗個真話。我話東東，你個假髮嚟㗎咁樣。 唔係啊，你講咗出嚟啊。 係啊，你又講， 你有問，你仲問咗兩次添。 係啊，我假髮嚟㗎喎。 是它是真发来的。 为什么你个假不 sorry, 你个真发可以这么假的做得。 是不是可以梳到这样、啊、 你梳到很整齐之余你真的好像粒了个罩上去。 但是呢我告诉你其实。 眼镜都不见埋我刚才直情见到他呢不想让他入直播室。 完全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 完全不知道他是谁。 其实今天楼下呢个经理呢我怀疑他不认得我。 不会你个身形有 认得。他没有给你那个你的特餐给你吃。 他今天呢不知道我吃什 么。他要问是啊真的。 所以你见到。造型是几紧要啊！ 真系 系啦，可以做到你变形，又或者做到你变数目字，咁样都有嘅。 都型啊！ 呢一个系点解数目字 咧？ 因为佢系拍咗一套电视剧，嗰套电视剧 介绍下， 晏昼要影宣传相，咁咪攞翻个造型出嚟。 冇错啊！可以讲得个剧名嘅咩？我哋 可以， 唔系因为我啱啱拍完成咗《失忆二十四小时》啊， 《失忆二十四小时》 系啊，又有数字喺入边嘅。琴日仲庆埋工添啊，好开心啊！ 咁会储存。存几多个小时间？ 储存几多个小时？我哋 系咪好难讲噶？嗬？ 好似话应该唔使储存好耐呢一套，咁我就觉得好开心。 我个用字系咪好叻啊？吓，我用咗呢个储存几中性啊？嗬。 哦，咁任何公司都会储存一啲嘢嘅。 唔系好中性咯，唔系话我呢个名讲得好好咯。 都系嘅， 系啊，赞我。 但系咁快，点解今日即系明明琴日庆完工啦，即系都拍晒啦，就杀咗科啦，就因为佢晏昼要影宣传相。 系。 咁影得宣传相应该快出噶啦，我第一句就咁问系咪？ 其实都唔系嘅，套套咧都会好快咁影影宣传。 哦，因为 keep 住你哋个造型仲系嗰个头发嘅颜色啊、长度啊， 我希望下个礼拜翻嚟咧就唔系咁噶啦，可能下个礼拜尾， 哦、 即系 点 啊， 会 wild 晒咁， 可以话、哦，即系你平时咁样咯，系咪啊？ 系我平时戴顶帽咯。 系啊，头先我哋翻嚟咧已经上演咗呢一个咧，互相吹捧、相亲相爱同事系列啦。 系， 我哋已经好快咧。 我有参与咩？ 你好似有少少， 你 有 赞咗 我哋。我哋第一时间就连埋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咧，我哋就话：哇，你系千万票房演员 啊，系啊， 十大票房福将啊，何远东啊，系咪先？跟住你即刻加埋一个 亿计噶啦， 系啦，你就话亿计啊嘛， 加埋有亿噶啦。 因为头先我哋所有手资源嚟年头应该嚟到而家埋单计数，有好多嗰啲港产片咧，咩累积票房嗰啲咧，哇头几位嗰啲全部都有份噶， 系啊，全部 有吹捧啊嘛， 都好叻噶啦。因为阿 O 咧即系我哋嘅电影 电影啊 院线 系 啦，咁啊电影佢最熟噶啦嘛，系咪先？咁咪就话咧，跟住见到阿东东咧就会话，喂，其实咧睇到咧旧年2019年嗰个电影票房咧，都几套你都有参与咁样， 系我系一个福将嚟噶，我承认 真系， 你系一个福袋， 系咯， 以为 O K 喎， 啱啱袋晒落去咯，而家 我哋即刻潜啲福啊， 系啊，你系嚟我身体度抽啲福出嚟啦， 系啊，抽啲脂肪啊，系 冇错， 咁有冇开心同埋兴奋，仲有啲咩感想噶？会， 其实真系好开心噶，原来即系我冇谂过咧，阿 O 咧头先会同我讲咧话，哇，原来你都有份参与，系啊，其实我除咗拍电视剧咧，我会拍电影啦。咁你拍电影，你唔会谂佢 票房， 即系票房噶嘛？我呢啲 同埋 small potato， 因为即系讲真啦。掂咗唔會將數功勞歸於你， 係啊！ 炒咗嘅話咧，好彩，都唔關我事，有人幫你孭飛咁樣。 係啊，不過我就希望可以參加下嗰啲咩金像獎啊，即係攞張飛啊，去入去睇下， 可以噶啦，點啊？ 唔知啊，我而家都好努力咁樣追問緊。 你會唔會可以目標就係追求咧，同埋林雪加埋白子組三兄弟團？ 哇！依一個家庭喺個台度一定好震撼。 咁究竟佢哋三個人？分几多个的士到现场咧？ 喂，唔系呢个，你谂下，仲要边个系族长啊？ 哇，咁 梗系 Ken 哥啦。 哇， 系啊，系啦，啱晒啦。 呢个家庭真系好， 呢个家庭好好啊。 佢哋都话可以全家人筹款啊，即系几多个，佢哋可以逼到几多人上架私家车度嗰啲咁样。 哇，呢个劲啊，真系吓。 系，但系佢唔好揸快车得噶啦，应该都快唔到好多。 快唔到嘅。嗱，我哋互相吹捧完之后咧，梗系希望同埋啲听众都吹捧啦。今日星期五嚟噶啦， 冇错。咁我哋 Happy Friday 有大点唱啦，晏啲。就可以打电话俾我哋，而家咧可以留个言先啦。我哋嘅网上平台咧，欢迎你留个言，点个唱 ，fast 机都 OK。 系啦， 二三三， 我真系未识233 九六四五三三，系啦。 哇，好彩跟到嘴型咧， 即刻射咗张出嚟，好惊啊！ 射咗张出嚟， 系啊。 所以咧，今日咧就会有 我哋嘅放心， 又会。呢一排少啫，前一排多嘅，系啊，系啦、啊，有豪仔，有东东，有阿祖喺度啊，阿点咧就继续放假，Happy Friday， 有我哋三支公陪住你啊！ 应该翻嚟咧，要同你讲下咧， 咩啊？ 琴日唔知大家有冇收到嗰两个好开心嘅消息啊？应该咁讲，一个开心，一个唔开心，我就冇收到。但系如果我琴日收到个开心嘅消息嘅话， 但嗰个系真嘅消息定假嘅 假嘅消息先？ 你听我播呢只歌就知啦，女方嘅传闻。 闻说你的风采如昔，你回港了，近日我心似半吊，我忘不了和你那些精彩往事，也忘不了谁曾为你哭不笑，为什么愿别离，为何找不紧你，百多星期为何尚不懂我应心死，闻说你开心，闻说你欢欣，全民人皆称许身边的那新恋人，闻说你一生，闻说爱得真， 人说我依恋你如是，你如听了，但愿都只当说笑。我忘不了和你那些丝丝记忆，却无需要前来恋惹起骚扰。独自走，独自受，完全不打搅你。过数千星期，幻石已变可变得心死。你开心，闻说你欢欣，全民人皆称许身边的那新恋人。闻说你一生，闻说爱得真，全民和他真的天生一对。我替你开心，全民中只得我相信。 文说你派钱，文说你科水，文说一切都是流料。有冇收到先？琴晚 我冇收到，但我睇到报道。 系啊，我都睇到个报道。其实我开心咗少少噶， 系咪啊？ 因为开头咧佢未俾人 fact check 到噶嘛。 系啊系啊系， 跟住我就觉得哇咁好嘅，无啦啦又 系啊，但系你信咗先？ 呢个流料嚟得好坚啊！ 系啊， 因为个原因就系乜嘢？我就讲咗个，首先一定要讲。是流料嚟嘅， 嗱我就会保守啲啦、啊。我净系话，琴日到今天呢一分钟为止系流啫，但下一秒我哋唔知佢会唔会真 嘅 噃。 咁样讲嘅呢一位嘅男主角咧，你 佢好坚噶嘛？ 佢好坚之余咧，佢我哋香港嘅支柱嚟噶。 唔系，同埋因为点解咧？佢除咗可以有点铁成金之外咧，佢分分钟可以系化流为坚噶嘛？ 啱 咁，因为佢仲要系呢排真系有派过钱嘅成哥嚟。 佢仲唔系派少少？佢派紧十亿嘅呢位男主角啊嘛？前阵子就系咪？ 咁所以你话嗰个剧本啊，点解会咧塌塌陷咧？令到大家琴日信咗咧，就系李嘉诚之派钱上集。 咩唔系上集嚟噶啦？再派钱咁样， 冇错，再派钱。 中集 系啦，琴日嗰个传闻就话咧，话喂李嘉诚咧就话会派钱， 系啦， 咁仲要写住再派钱，仲要点讲咧？就话李嘉诚嘅旗下基金咧会继续年嘅应急钱之后咧再接再厉，话听到呢四个字几开心， 好开心， 趁住新春咧再添喜庆，更加系合情合理啦，系咪？向每名市民咧豪派，话豪派即系几多？5000蚊过肥年， yeah! 哇！咁最紧要系咩啊？喂，派到出年都可能收唔到喎，如果政府。派一阵又要验证码点算啊？你放心啦，成哥咧就会使用最先进嘅云端人工智能技术。哇，听到个名字都有信心啊！跟住点啊？年满18岁嘅市民只系需要将手机提交身份证证件号码同埋银行户口啊，批核只需三秒 就可以核实到啦， 就可以攞到钱啦！哇，快过借嗰啲， 从来冇试过， 系啊，爽手啊，大佬， 三秒但系咁开心啊， 系啊，系啊，几劲啊，真系， 唔系咁都开心到三秒嘅，即系最少，哇，咁快就可以有5000蚊 咯！而另外一样嘢咧，就令到大家咧会觉得咧唔系开心得太早啊，因为咧传出嚟嗰张相咧系一个截图嚟嘅，即系 cap 咗报纸一个报道嘅图片， 系啦系啦， 咁你谂下呢一点嘅话。即系报纸都报得呢一样嘢啦，仲唔系惊咁样？ 好劲啊，好劲啊！不过咧，其实如果有啲人咧话，即系马后炮咁讲咧，个细心嘅网民咧，其实会喺一句里边咧就发现咗一个蛛丝马迹嘅。 边句咧？ 边一句咧？就佢话政府事后补获也派钱。申请表格在各大民政事务署索取，预计2021年就会完成首轮审批手续。 不理啦，你看到啊，派5000蚊过肥年，其他嗰啲唔睇啦。 因为呢句点解会有蛛丝马迹咧？俾人看到咧，啲人就话唔系，冇听到政府旅发局单嘢都未搞掂，佢几时有再派个钱啊？但系可能你会信嘅，因为政府派到2021先完成首阶段嘅审批，又合情合理嘅。分分钟仲快咗添，系咪啊？ 我用一年时间去派表，然之后审核， 好正常啊。咁但系冇啊，最后好快俾人揭晓咗啦。 系啦，因为其实呢个咧就系啊几日之前咧一个报章嘅财经版嘅报道嚟嘅，佢里面咧就 系 做咗2020年嘅十大预测，即系佢估啊会唔会有呢一样嘢出现咧？咁所以里面咧就讲到好似真嘅一样，但其实嗰个咧就只不过系佢哋报章嘅一个预测嚟噶咯。 系啊，即系佢似唔似嗰啲早几日咧阿学而唔系话嗰个保加利亚神婆咧，佢咪成日做啲预言噶嘛？啲人时候成日都会话啊对。 对比翻中唔中咁样咧？佢呢个预言点解会令人觉得疑幻疑真似层层咧？最紧要佢就系打中咗而家我哋面对嘅问题。除咗我哋想要钱之外咧，就系、是、快啊嘛。 嗯， 即系佢呢个报纸出嘅时候咧，其实仲未有旅发局嗰啲嘢嘅。 系 咁，但系有上几次咧，即系嗰啲派钱派到一头烟嗰啲情况咧。佢嗰個預言就作埋呢一句三秒審批，三秒完成。 唔係，但係我覺得要咧，我哋要抱住有呢個信念啊！即係 諗下有就會有，係 你諗下有就會有。 我哋而家一齊講，成哥唔好令我哋失望啊！ 成哥唔好令我哋失望。 唔係真係有原因可以做到壓力嘅。記唔記得咧？一兩年前咪試過有一單新聞咧， 係 就話嗰、那個嗰啲咩電器供應商啊？就话定系机票咧，咪佢出错嘅。佢本来话唔知送一张机票，变咗送咗唔知几百张噶嘛。 哦，即系送 econ 就变咗 business 咁样 嗰啲、啊。好似系嗰个嚟噶。咁后来咧，俾人哋 cap 完图之后咧，啲人话喂真定假噶咁样。事后咧，佢其中有一次有一个公司咧，佢就当做 marketing 咁样咧，佢就话将错就错， 系 都毫俾你，系啦、啊。哇，咁你就话而家成哥。佢而家擺明係嗰啲咧，新春晚宴俾人咧敲腳骨夾上台嗰啲老細啊， 係啊， 係啦，老細唔係可能 正我做 annual dinner， 冇錯啦， 就會屈啲老細， 係啦， 其實可以俾多少少嘅添啲嚟好嘛， 係啦，咪仲要下面嗌曬咧，話多謝老細，多謝老細，哎呀，原來老細未俾啊，哎呀，老細你唔會令我哋失望㗎嘛，老細五千蚊啫嘛，唔會有， 五千元但係成哥都好多金句嘅喎，可能佢跟住仲答翻你，成事你老屈我嘅啫，你一個月出一次咁樣嘅報道嘅話，我咁大富身家都真係俾大。大家賣曬 佢，佢唔會用老屈嘅，佢會覺得係大家對佢有期望。 係，咁我哋梗係對成哥有期望啦。 你唔見個傳聞，你試下將成個傳聞改咗啦。你話政府決定派應急錢五千蚊，仲用先進雲端技術咧，三秒認證你。我相信啲人唔信， 唔系， 哇，有冇咁高科技啊？三秒 check 到， 咁快啊？佢讲出嚟，佢讲出嚟会信噶，不过系政府信啫嘛，我哋唔信政府啫嘛，系咪？ 系，所以我觉得俾啲群众压力。我建议大家而家去成哥个超市买嘅时候咧，可以俾啲说话个收银姐姐听嘅。 系咪有？ 系咪有钱派啊？ 其实佢真系坚过黄大仙。如果系咁样嘅话，我哋即系乱咁有啲咁样嘅预测嘅话，佢就要派钱。 系啊，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但系呢个大家嘅期望嚟嘅。 系， 我即系会觉得呢一个预测其实又未。未必唔会成真，因为你见到啦。如果唔系旧年都唔会嘅，即系成哥就系见到，哇！大家好似有啲水深火热，唔同嘅行业真系攞咗十亿有多，因为嗰啲尾数佢话我俾埋，我俾埋咁样嘅，过咗十亿嘅钱咧就去帮助一啲咧，即系譬如零售业啊，又或者系各个嘅行业旅游业啊咁样啦。咁啊，首先有个十亿先，咁呢五千蚊咧，而家再讲多一次系留嘅，即系留美军嚟嘅，传出嚟嘅啫咁样。咁但系如果即系大家即系啊有啲念力。 系啦， 系啦，我哋拥戴住成哥，佢简直就系我哋香港嘅黄大仙，系咪真系有求必应咧？咁啊，搏一搏啦，大家。 好啦，琴日仲有第二个传闻咧，佢个范围相对我估系细啲嘅，但系咧嗰个惊喜嘅程度咧一样系咁十足嘅。 系咩嚟噶？ 同沙士有关嘅。琴日你有冇收到另外一个传闻咧？已经喺我啲 group 度啲人 send 出嚟都话，哇，喂。即系写嗰个唔难啦，但系信嗰个仲难喎，真系。嗱，我读俾你听啊， 嗱，即 系喂，讲明系假噶，不过你可能用你嘅福尔摩斯，可能你话其实系真嘅咧，咁样佢系咁写嘅。沙士再现，源头嚟自香港。 哦， 哇，几惊系咪先？好惊啦，已经。 听实先，嗱，假噶，假噶，假噶， 系啦。 但系咁传， 系啦。咁佢个标题写咩咧？佢就话啦。袁国勇常梦见病毒流出实验室 ，OK， 系啦，咁袁国勇系真噶嘛？咁跟住佢就有句， 永远呢啲假嘅新闻咧，一定会有啲真嘅人物啊， 系啦， 又或者嗰啲人物咧似同呢条桥有啲拉楞， 系啊，冇错，系啦，咁咧佢仲要有个 direct quote 系点样写咧？佢就袁国勇曾经喺2001年至到2011年期间咧出任呢一个咧港大微生物学系嘅系主任，佢形容咧责任重大。时不时就会发梦咧，梦见病毒，唔知点解会渗咗出实验室，梦到自己嘅同事染病。佢坦言咧，一旦出事嘅时候咧，真系唔知点算啊咁样。嗱，首先就冇人特别 fact check 过佢呢段访问真定假噶啦。咁但系你话就算真都唔出奇啊，因为你责任重大啊嘛。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做呢个岗位咧，半夜瞓醒嘅时候，可能话哎呀，原来推错咪啊咁样嘅。 系 好啦，但系佢紧接住写咩咧？佢就话啦。就好似昨日新聞報道，內地武漢爆發呢個沙士，27人感染，7人嚴重。佢話今日咧，袁國勇就公布咧，武漢沙士嘅嚴重咧，就有幾多個傳染病。跟住佢就話啦，筆者咧收到驚天網友嘅爆料。 哇！ 佢話咧，原來武漢沙士病毒懷疑源頭咧係嚟自香港儲存喺某大學嘅沙士活性樣本醫學實驗室流出嚟嘅病毒，俾暴徒帶往內地嘅武漢實施生化恐怖襲擊。 爆料者自称是香港某大学的实验室的研究病毒成员。 嗱，净系呢一句有啲似其他都假，永远嗰啲咧，系喺边一度传出嚟咧？ 系 咯，由来自嗰个喺嗰个实验室工作嘅朋友咁样。 嗱，首先我哋惊啲人听到冇头冇尾咧，以为信以为真，假 噶，真系假噶。 系啦，佢假过成哥派钱嗰单嘅，但系琴日呢单嘢传出嚟，即系你觉得有几多人会信呢？ 喂。其实而家嗰啲新闻，你任何角度讲都一定有人信，多定少嘅啫。你见到同一条题啊，唔同报章啊，嗰个 angle 完全唔一样，好似两件事咁。 系啦，首先如果要帮你拆解，好简单嘅啫。第一，冇人话而家武汉嗰个系沙士，所以佢个标题已经系错嘅。第二。佢点样话俾你听呢，即係袁国勇有冇讲嗰番说话呢，你上网 check 下就知㗎啦。咁呢个呢你可以考证下啦。第三呢就係佢话原来呢香港嘅沙士活性样本医学实验室。老老实实，我真系唔知道我哋有冇人会寄存呢啲样本啦、啊，同埋系咪 研究用途有？但系而家都讲咗咯，两个嘅病毒都唔系同一个病毒嚟嘅， 系 啊，即系未肯定系同一个病毒咁啊，点会系啫？ 所以你话琴日几多谣言啦、啊？一个就好似塞钱落你个袋度，一个就吓到你鼻哥窿都冇肉咧，你自己要小心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有三宗曾经到武汉返港之后到公立医院求诊的个案。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表示，三名病人情况稳定，当中两人出院，其中屯门医院个案正是进行病毒基因排序，暂时未有结果。医管局已经扩阔监测范围，如果病人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发烧，并且14日之内到过武汉，就会安排隔离治疗。即使没有去过当地街市，都会通报。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屯门医院个案的肺片没有显示肺炎迹象，很快已经退烧。而三宗个案都冇到过涉事的海鲜市场，估计同武汉个案未必有关。许树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武汉的肺炎严重个案比例同沙士相似，暂时资料未见到有人传人的迹象。流感高峰期临近，他建议市民外出的时候可以用一般外科口罩以及多洗手。元旦日游行期间，高等法院外墙被人喷上具名针对法官的字句。立法会议员梁美芬批评暴行威胁香港法治，社会可以批评法官判决，但是不能够令到法官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涂鸦用上红底官等的字句，可能是认为有关法官亲中。他希望社会平静落嚟和保护法官，给予法庭最大空间。西班牙接近一年没有政府内阁，只是得看守政府的政治僵局露出解决曙光。在加泰罗尼亚地区争取独立的最大政党共和左翼党宣布，党内议员在稍后在国会举行的信任投票中将会投弃权票，增加领导工人社会党的现任看守首相桑切斯成功联合组阁的机会。假如成事，预料他将会出任首相。西班牙去年两次举行国会选举，都没有政党取得可单独执政所需的众议院绝对多数议席，政治困局持续。工人社会党虽然同极左的我们可以党达成组阁共识，但是在众议院未够支持，需要寻求较小型政党的支持，包括共和左翼党。澳洲山火持续，由于预计周末气温会再上升，新南威尔士州再次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当局强制疏散。通往悉尼和坎培拉的高速公路大塞车，油站亦都大排长龙，部分地区的燃料和物资供应短缺。总理莫里森前往灾区视察，遭受民众猛烈批评以及嘲讽，有人闹他是白痴。莫里森强调，理解民众有强烈感受，他的工作是确保稳定局势以及支持各州应对。而 在维多利亚州，海军军舰抵达估计有4000人被困的度假胜地马拉富塔，预计今日可以接载800人离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多云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572点，升29点，总成交金额3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报308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6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4.2升1.8，港交所267.2升6.8，盈富基金28.75系升5仙，中国平安94.2升5.5，小米集团11.16系跌咗6仙，阿里巴巴212.4升2.4，友邦保险85.65升9.5。信宇光学科技139.9系升9毫，吉利汽车16.2升6毫，建设银行6.75系跌咗5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6，日元108.12，瑞士法郎0.97，澳元0.697，加元1.298，新西兰元0.669，人民币6.966，英镑对美元1.315，欧元对美元1.118。港金现价报14290元，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17美元，卖出1538.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德富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租卑利街一段就挤塞，龙尾在永和街。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是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咯，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粉岭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歌富岭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方向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啦，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撕一张贴一张，一张张咪帽子，有人撕一张，转头又有人嚟贴翻一张，贴下贴下，贴出一条隧道来。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此时此地。今集一齐走进大埔莲蓉隧道，睇下呢个香港最大规模嘅莲蓉墙，嚟嘅人系带住点样嘅心情，又留低啲乜嘢心声？ 听晚9:05， 港台电视31。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风头火势。今日咧，曾志豪一翻到嚟咧，就送咗一份大礼俾我。佢就话俾我：，哇，你啲头发原来咁浓密噶！我咧好正面咧咁去解读咗佢，我就唔用嗰啲咩假假地嘅头发嗰啲。大计我话头发浓密点及曾志豪啊？佢平时唔梳头啊，啲头发都可以叉晒出嚟。交俾你啦，风头火势。 千祈唔好讲啲过头嘅说话，因为我都惊啊，俾人妒忌点算好呢？唉，不过呢个已经是我唯一优点嚟噶啦，喺呢一个财力同埋法力之间，我觉得法力咋，系咪就系头发咯？大家都好关心啊，究竟呢一个武汉嘅肺炎啊，怀疑呢一个疫情呢？点样会影响到香港？咁啊，琴日咧，由于咧，传咗有几间医院咧，都话可能会有呢个疫症咧，咁啊，大家就好惊，甚至乎咧，话喺嗰啲附近嘅公立医院嗰啲住所咧嘅商店啊，嗰啲口罩已经一扫而空啦，咁样，咁啊，大家咧即系当然都会好担心啦，就会话喂，究竟而家个状况点噶？咁好彩咧，嗱，琴日你见到啦。即系卫生局嘅陈肇始医生咧，都即刻出嚟咧，就佢今次做翻啲嘢啦。佢话俾大家听，而家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啦？又话俾你听，点解咧有啲即系病人咧可以出翻院啦？因为佢哋都冇嗰个发烧嘅症状嘅咁样。嗱，呢个时候咧，及时嘅资讯咧系好重要嘅，因为咧疫情嗰啲嘢咧，头先真系同你讲笑咁讲咧，派钱嗰啲咧，你话大家信咗，就算系错咗。最多都是空欢喜一场啫，都冇乜大影响。但是如果疫症呢啲嘢咧，一旦咧即系传错咗，咁然后咧你就会真系人心惶惶噶啦。轻则咧就大家只系狂抢口罩，但系佢重则嘅话咧，一阵又话要食咩药啊？当年我哋沙士嘅时候咧，嗰啲醋啊、板蓝根啊，系咪买到断晒市？甚至乎再严重啲咧，可能你直情系街都唔敢出嘅话咧，嗱。而家即系经济咁差，如果你仲要加埋呢一个不明嘅疫症嘅话咧，可能就雪上加霜嘅。嗱，但系个问题就系、咧，当你唔想啲人咧，即系人心惶惶嘅时候，你应该用啲咩方法去解决咧？你应该用嘅方法系出嚟用真实嘅资讯话俾大家听，其实冇嘢噶，嗰度嗰啲唔系沙士，你唔好咁惊住。定系叫人哋唔好讲嘢咧？嗱，我谂而家咧，即系两地政府咧就做咗一个示范咧，就睇下你中意边度多啲啦。琴日你都话咧，即系武汉嗰度咧，因为有呢个海鲜批发市场爆发不明疫情之后咧，咁但系原来佢哋对付呢一啲即系人心惶惶嘅呢种气氛咧，佢哋系采取拉人嘅方法咯，因为佢哋拉咗咧有八个。武汉公安局在1月1日透过官方微博就说有8个人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之下散布转发谣言造成不良影响已经被公安机关传唤处理了当局就迅速拉人但是最大件事是什么呢他从来都没有提及到谣言的具体内容为什么你说这个这么重要呢可能你听到就会说喂他都讲明是谣言来的嘛再讲多一次给你听那就是继续造谣咯。但从另一方面你怎知道哪一格是谣言哪一格不是呢那你现在呢你没有将个谣言讲出来的话呢那但是整个武汉可能继续接收不同的信息的。譬如原来那个谣言原来是告诉你听呢哦那个海鲜市场里面呢原来还有野味的原来是假的是没的。喂那你要辟谣先得的。你不辟谣的话呢大家继续就会传的了嘛。譬如呢会不会是讲那张相呢有人说在飞机上拍到那些即是医护人员穿着防护罩的相会不会原来那个是谣言来的喂那你要讲给人听先得的嘛。现在呢他只是辟谣。但你就冇讲个谣言嘅具体内容，咁就惨啦！即系你等于人同你讲话，头先你听嘅嘢咧，其实亦系大话嚟噶。喂，边句系大话先得噶？唔理走咗，点算咧？佢同你讲咗咁多嘢，边句可以信，边句唔可以信咧？嗱，所以咧，即系呢度咧，就真系令人哋会有啲觉得咧，即系虎头蛇尾啊！咁同埋，究竟你拉嗰啲人，佢系咪真系传咗谣言噶？会唔会只不过系？今日未经证实咋？点解咧？内地啲网民咧都记忆好有即系深刻噶，佢哋好多人咧就即刻即系流传咧就话：喂， 当年沙士呢都是头几个月呢是咁辟谣话冇事冇事，但是如果唔係蔣燕永军医出嚟爆一爆料嘅话呢，真係可能仲会有继续危害㗎喎。然后有啲人就话啦，唉，疫症嚟到，原来我哋除咗闩埋个口冇嘢可以做到㗎啦咁样。咁所以去到佢最后呢，佢哋苦中再落系咩呢，就係话疫症又未必对付到，但係叫你唔开口总有办法㗎。咁你明啦，点解呢，一有传染病嚟嘅时候呢，你一定要戴口罩。点解呀，祸从口出㗎，小心小心啊。风头火势。太心急想俾佢讲嘢。佢剛才仲嚟咗个偷笑。你估我哋喺直播室使唔使都做返呢一个重度防护措施呢，包括戴咪套啦，同埋上返个口罩咁样呢。嗯，佢都平时靠晒桂花田呢就做殺菌消毒嘅功夫嘅。呢轮佢唔响树嘅话，我哋呢度会唔会变咗疫区嘅呢，交俾你啦，黄耀祖。 我梗係希望唔好啦，即係我头说话我都唔夠膽讲，係咪，但係呢最希望呀，就即係大家呢嗰啲要戴口罩嘅日子唔会重临啦，即係当年沙士我諗大家都真係歷歷在目呀。仲喺澳洲嘅呢一场大火其实都讲咗好耐㗎啦，不过啱啱最新近呢有啲最新嘅数字走咗出嚟，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做咗一件事令到大家当地嘅居民有好强烈嘅反应，我觉得呢件事呢真係好值得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其实呢澳洲五个省呢由去年九月开始呢已经发生咗呢个就係大火啊，唔同嘅山火已经导致有18人死亡啦咁样，而里面仲有一啲数字都几得人惊㗎，就係话喺过去数个月啦，澳洲已经有多达500万公顷嘅土地咧被焚毁咗啦吓，而其中咧新省同埋邻近嘅维多利亚省灾情咧最严重，有超过1200间嘅房屋被烧毁啦，而且呢一个省市咧已经首次宣布进入咗灾难嘅状态啊吓，紧急部门预计周末嘅气温咧又再会回升去到摄氏嘅40度或者以上啊，而其中一啲数字咧就由悉尼大学嗰度做走咗出嚟嘅，一啲嘅生态学家咧就估计，由九月到而家已经有5亿只嘅哺乳类动物啦、鸟类啦同埋爬虫类嘅动物咧就死亡啊，而当中受灾最严重嘅咧就系行动比较缓慢嘅树熊。其实睇到呢啲数字咧，真系觉得哇，胆战心惊，真系戥佢哋惨咁样啊！所以喺礼拜四嘅时候啦，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特别去探访佢哋啊。呢一位嘅朋友咧就系佢哋嘅总理啊，莫里森啊吓，特别咧就去到新南威尔士省东南部一个小镇咧就去到视察嘅。咁你谂下，通常都会系咁嘅，好多嘅官员啊，世界各地发生咗一啲嘅灾难都好啦，啲主要官员啊，即系总理。去到当地视察的话都好像有阵时就会被人说是不是做一场公关 show 啊，那为什么不是早点你就去处理好件事，现在由九月到现在都真是4-5个月了，你来巡视即是好像太平绅士来探监，那又代表什么呢，的而且确在当地的居民，因为你想想他们每一日真的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算是他们的总理来到视察环境一啲面都冇俾到，首先咧就有一啲嘅居民咧拒绝同佢握手啊，而就算系呢位总理主动捉住佢嘅手咧，呢位嘅当地嘅女子啊，都只不过系强调佢话，如果你一早对于我哋嘅乡村消防局啊，俾更加多嘅资金啊，咁咪会好啲咯，我先至唔想同你握手啊，因为好多人已经无家可归，我哋需要嘅系更加多嘅帮助，而唔系你嚟探访啊。其实唔单止得呢一位嘅女子咧，就够胆咁样讲啊！佢仲有啲嘅唔同嘅朋友咧，就会话啦：，其实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啊！点解你要俾你嘅国家任意去销毁咧？仲有人会话：，系咪我哋呢啲嘅小嘅城市啊，就一直都俾你哋遗忘？到而家出事出到咁紧要嘅时候咧，你就出嚟做 show 咧？因为佢就话：，其实我哋村民冇钱噶， 不过我哋唔使你嚟啊，因为我哋有自己有一颗善良嘅心。点解可以？系咪因为我哋呢一个小嘅市镇啦？我哋嘅居民唔系一啲咩大户啊、商人嘅话，你哋政府只系派咗四部消防车嚟救火，好似等佢哋活活被烧死，佢哋嘅家园就从此毁咗咁样啊！唔同嘅居民都有咁激烈嘅反应嘅时候咧，最后尾呢一位总理莫里森咧见世识不世，即系世识唔对啊吓，佢就走咗啦吓。睇到呢度嘅时候，当然我觉得非常之痛心。我谂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可能好难会感受到啊，究竟真系点样喺一场山火里面烧咗四五个月嗰种水深火热。不过吊诡嘅地方，我谂香港嘅朋友喺过去嗰半年，同样喺另外一个水深火热嘅环境之下，有阵时咧，我哋都会见到一啲官员啦，或者一啲重要嘅朋友啊，都会出嚟做一啲嘅探访啦，唔好听就会话一啲公关 show 啦，发生咗事之后先至出嚟出巡又好，做一啲嘅对话都好，我谂。澳洲的呢一班嘅市民，當然我好希望啊，哇落場大雨啦，啊超級大雨啊，不停落到啲山火熄曬為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其實好多時候真係有引證一個例子，就係、是、凡事唔係真係發生咗問題先至諗點樣去處理嘅。好似係呢啲小鎮嘅朋友咁樣啦，佢哋喺當地嗰度一直嗰個支援可能都唔係最足夠嘅，變咗當出現山火嘅時候咧，就算係消防嘅朋友都唔足夠，咁變咗啦。要去取当问题出现咗，你要去采取一个行动。可能其实呢啲行动往往就係你之前究竟你嘅计划有冇做得好。如果冇做得好嘅话，你出巡几多次，你尝试真又好假又好嘅对话做几多次，嗰、那个问题都解决唔到㗎。所有喺水深火热嘅朋友，我都係好希望有一个神迹，可能喺澳洲方面有一场超级大雨帮佢哋淋熄晒啲山火，嗰啲动物喺嗰度嘅居民亦都唔需要再连屋企都冇得返。风头火势，可能我识得佢比较耐啦，我唔系第一次见到佢咧剪呢个齐音嘅头噶啦。佢好多时候咧，当要演绎唔同嘅角色嘅时候，有唔同嘅造型咧，呢、這个齐音头都会出现嘅。啊，不过齐到咁样嘅话，突然之间你同我讲话个角色系十岁系嘛？ 系啊， 系啊，我即刻觉得咧呢、這个齐音头系抵嘅。十岁嘅何远都唔该你啊吓。 好彩我系姓何嘅啫，你可以叫我做何齐音噶。 我估唔到你愿意讲呢个造型出嚟啫，真系。唔系我等你，我等你辛苦啫。 点解啊？ 我头先都有谂过嘅。 你有谂过讲出嚟啊？ 系咯，但我觉得你难受啊嘛，会。 唔系啊，我自己剪噶。 系啊。 哎，今日风头火势呢，我就想开心少少嘅。咁啊，大家呢过去圣诞啊、新年啊，咁大家都应该收到好多礼物啦。咁啊，大家都好想呢可以得到好欢乐啦。例如琴日呢都听到呢啲虽然係流嘅，但係呢佢就话派钱。咁 anyway 啦，点都好，唔知道呢啲礼物呢你收到几多啦，亦都适唔适合你呢。不过有礼物收呢係点都係开心㗎啦。因为只紧要呢係份礼物呢返到嚟呢是適用於自己的，咁咧大家收到咧就會特別開心。咁咧我睇到一單消息咧，新聞咧就係話咧美國啊有個家庭啊，咁咧好開心啦。咁爸爸媽媽咧就打算咧要買依個聖誕禮物俾一個小朋友啦。咁佢哋個仔仔咧就諗咗一陣間，咁咧佢就諗嚟諗去咧，佢就我知道啦，我想要啲咩聖誕禮物啦。咁佢咧就同爹哋媽咪講咯。咁咧佢就話我咧聖誕禮物咧只係想要一個。放大镜，哇！爹哋妈咪听到呢个时候呢，当然就係因为好 surprise 啦，即係竟然唔係呢嗰啲电子游戏机呀，又或者啲好贵嘅其他嘢呀，而係只係一个放大镜喎。哇，我个仔仔呀咁博学呀，即係咁鍾意阅读，唔通即係放大镜呢大家普遍呢都係爱嚟睇嗰啲书呀，即係啲字呢嗰啲字典呢咪好细嘅以前。咁呢大家就会用放大镜。但其实呢而家呢好少机会呢，即係可能大家都会睇电子书多啲啊嘛，你用两只手指咧一捽大个 mon 咧，其实咧啲嘢就已经放大咗噶啦。咁爹哋妈咪就觉得哇，呢个小朋友咧咁好，咁佢想要一个放大镜。咁咧，爹哋媽咪咧就送咗俾佢啦。咁於是者咧，小朋友收到之後咧就好開心啦。咁爹哋媽咪覺得佢只係想將佢愛嚟睇書用嘅啫。啊，點不知咧，原來咧呢個小朋友咧係對科學知識咧係好好奇嘅。佢將個放大鏡 用来做了科学实验。大家估下它做了一些什么简单的科学实验？我给三秒时间你们想一下。其实呢这个科学实验呢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的。好了，三秒时间过去了，不知道你估不估到呢？其实呢它只做了一个很简单，它将我放大镜摆在太阳光底下的。其实大家估下，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呢，原来呢佢摆啱某一个角度嘅时候咧，太阳光咧就透过呢个放大镜咧，其实咧就会放大咗咧嗰个火嘅温度啦，亦都可以咧将可能啲纸张咧咁烧着嘅啊。咁咧呢个小朋友咧，咁佢就喺屋企个花园嗰度咧就做呢件事，佢好成功噶。佢咧真系咧发现到，哇！原来咧啲纸咧真系咧会俾呢个太阳光点着咗噶。咁咧亦都咧好成功咁咧，有阵风咧吹过咧，就嗰啲纸咧就唔觉意咧就吹到周围都系，咁咧就烧着咗个花园啦。咁喺呢个时候，咁小朋友咧其实仲有两个弟弟嘅，咁佢哋咧就一齐好合力咁样咧就喺度，哇！我哋一定要快啲救火啦。咁咧呢个时候，爹哋妈咪咧都喺屋企里边咧见到，咦？点解我哋喺出边个花园咧着咗火嘅？咁就系咁样咧，一家人咧就着住一套圣诞嘅衫，咁就喺个花园嗰度救熄咗一场好小嘅火。但而事后咧，爹哋妈咪咧，即系啲邻居都有问佢：，哇！你做咩事啊？做咩事？点解会无啦啦啊？即系光天化日啊？咁啊，个花园会着火啊？咁样，爹哋妈咪咧亦都好风趣咁样咧讲咗句：，哎，系啊，冇啊，我哋送咗个放大镜俾佢做一个圣诞礼物，咁佢唔觉意咧，做咗科学实验，咁啊点着咗个花园，系 OK 啊！你下次咧千祈唔好送啲放大镜咧俾你个小朋友就得噶啦，咁样。在这件事上面呢，他没有责怪呢他的小朋友，但是他只是说，有跟小朋友讲返呢，就是喂你呢下次呢如果做这些呢，你找埋我啊，跟我讲定啊，这样。那令我觉得呢，啊，这个爹地妈咪呢其实真的很好，啊，他首先呢即是没有第一时间去停止了这个小朋友，因为呢你只需要其实闹他一句呢，可能他以后呢他都不会再对科学有兴趣，啊，这个爹地妈咪没有，啊，那我就觉得这份心情很鼓励，啊。另外呢就是令我想返琴日呢我哋头先我都有讲啦，我哋食咗一个庆功饭啦，咁我哋收工㗎嘛。咁呢我直间嘅时候呢其实有三位爸爸呢佢都突然间讲咗一啲嘢，我唔知点解又好记得，啊，包括有张达伦爸爸呢佢就话哎我諗住啊带我个仔啊行啊嗰个红树林啊，我諗住行15分钟就行完㗎啦。点不知我仔仔行咗一个半钟。咁喺呢个时候呢郭俊安先生呢就喺度讲哎我啊个仔啊绑鞋带啊绑咗成15分钟啊。跟住谭俊彦爸爸就喺度话：系啊系啊，系咁噶，我哋咧一定咧要俾啲空间佢哋噶，等佢哋自己发掘一下。听到呢度，我谂大家都知道我想讲啲咩噶啦。喺我一路赞赏佢哋嘅父爱之余咧，其实俾空间小朋友成长真系好重要噶。当然啦，即系时间咧系即系好奢侈嘅。喺今时今日，即系大家嘅生活咁忙碌，即系 work life balance 呢啲咧，我谂依然咧系大家2020年嘅课题。不过，点都好，小朋友咧系我哋未来嘅栋梁嚟噶嘛，我哋一定要好好咁培育佢哋噶。 唇边偷偷的，终于多盛开100万次的美梦。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我安听你啰嗦，我冲冒你阿狗。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的借口，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动的线索，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默默牵手走过，你却将伞抛在风中，拥抱雨和我，我们。

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反方向去翻荃湾啦，跟住扶轮中学一段咧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附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啦、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同埋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学界超声道主持 黄晓莹、 钟杰良， 我是潘尚希。我而家喺城市大学攻读紧第二个学士学位测量学，我亦都系前香港青少年队嘅队员啦，亦都系上年同埋今年香港城市大学嘅队长，连夺五年嘅大专杯冠军。喺今年嘅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我哋系拎咗男子团体嘅第五名。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谂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我想介绍一个就俄式的饺子 Pelmeni， 它是超市是有一辣是专是给它不同口味的。 Language Academy 俄文篇，主持黄晓玲、 Victoria、 赵善恩， 是一隻袖珍饺子， 有没有5元那么大？ 差不多，通常最传统的就是免治猪肉加蒜头。 哦，佢个皮其实系 面粉做嘅，就比中国嘅饺子可能厚少少。 星期日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哇，咁重嘅脚步声嘅，系咪阿田翻咗嚟啊？ 唔系、哦，有霸气过阿田、哦。 喂，我都听到啊。 远听好似非洲草原上面啲大象行过嚟，近听直情好似侏罗纪里边嗰只暴龙啊！ 哎呀，越嚟越近啊！死死啦，我好惊啊！ 大家好， 哇，恐龙识讲嘢噶， 我岂止识讲嘢，我仲识做戏添啊！诶，今日我仲嚟开麦啊，咪住先，我唔系恐龙，我系龙猫，我系何远东啊！ 今日仲系星期五添，风骚快活人咧，我哋有点唱嘅。 系啊，冇错啊，大家咧而家可以打呢个1872388 1872388同我哋点定个唱啊吓。 系啊，冇错吓。 另外啊， 每一次咧，你哋讲嗰啲咧点唱嗰个热线啊 ，fast number 咧，我都有啲心虚啊。我做咗咁耐，我都仲未记得啊。 你好快会记得噶啦。如果我哋作出呢一个罚钱机制嘅话咧， 系 啊，每噏唔着一个字嘅5元咁样，哇，真系正啊！ 就好似我风头火势咁样，每一次翻。就算冇，我都要寫低。 你試過講嗰只係咩啊？ 烽火山林啊，烽火山頭、啊、 好嘢喎、啊，真係火山孝子啊！試過， 我到到而家仲俾人笑緊，你知唔知？啲同事見到 火山啊，仲叫你 係啊！佢話叫我檢討一下 live 嚟嘅呢個節目， 係啊，唔係呢啲咪 live 嘅可愛咯， 係咯。嗱另外咧，網上留言亦都無任歡迎嘅 ，fast 號碼咧就係23396453。 係啊，大家咧可以繼續多啲咧 fast 過嚟嘅，等我報下天氣先。 好啊， 而家嘅温度係20度，相對濕度。76%，我出边咧已经有太阳啦， 系啊，好开心啊！见到有太阳啊，就会舒服啲啦吓。过咗圣诞，过埋呢个新历新年，嚟紧咧就农历新年啦嘛，系咪？前阵子咧嗰啲圣诞装饰咧都有几多唔同嘅新闻走咗出嚟啊，因为大家咧就会话啦，哎呀，有冇嗰啲灯饰啊，好似少咗，嗰啲装置啊，商场又好啊，即系街头嘅都好似少咗咁。估唔到咧嚟到呢一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有啲地方咧就已经准备紧佢哋嘅布置啦， 布置咧出现咗个小风波，今次咧就去到元朗区。 元朗区嘅布置有咩事？ 系啦，因为其实咧每一个区域咧，因为其实佢哋都有区议员噶嘛，都会咧之前咧就可能会攞一啲嘅分定，攞一啲嘅资助，跟住咧就会布置下个区咧，就系点样有多啲，譬如贺年嘅气氛啦。咁大家都想开心心过年噶嘛，我哋成日都会话噶啦，即系就算 系啦， 气氛唔好，但系有啲气氛我哋可以营造出嚟噶嘛，系咪先？你咩装饰都冇晒嘅话，咁梗系百物萧条咁样啦，个感觉 即系唔吹得散咯，成件事 系啦。但系今次咧，元朗区嘅区议会嗰边咧，发生咗啲咩嘅问题咧？原来咧就首先有一位嘅区议员就阿朱海迪，跟住咧佢就咧朱海迪啊，佢哋嗰边嘅团队啊嘅另外一位嘅区议员咧就发现咗咯，咦？元朗嗰边咧大马路嗰边有一啲鼠年嘅装饰出嚟，出咗嚟咯，咁样。跟住咧佢就发现啊，有四名嘅工人咧就喺度安装紧呢个鼠年嘅节日灯饰啦。嗰只灯鼠灯饰添， 鼠啊， 灯饰系只鼠嚟嘅，我就系想讲咁样，因为鼠年啊嘛，系咪？ 系啦系啦。 佢就见到咧有两只咧有两米高嘅老鼠，咁样咧就其实少少似一个大型灯笼咁样嘅样嘅，跟住咧就有一个即系鼠形咁样啦，卡通版咁样嘅，跟住咧就但系就发现咗咧，咦都未挂上去。但系點解已經有手即係個老鼠嗰隻手咧就已經有破爛， 哦、 另外咧個老鼠個底座嗰個位置咧就已經生鏽啦。咁跟住就準備就掛上去， 破爛我都仲幫佢解到啊！話明老鼠嘅係俾老鼠咬過， 係咯， 鼠年啊，老鼠咬自己隻手都唔會咬到爛㗎， 唔係咬爛唔出嘅，但係你話生鏽咧就好難搞啦， 手痕啊，未有得開台打麻雀啊， 有啲咬手指嗰啲壞習慣嘅老鼠，自己接咁樣 啊，衞生啊，呢排千祈唔好做，係 啦，咁所以咧就話點解會咁嘅？跟住咧就睇翻咧呢一個嘅包裝嘅盒啦，原來咧就喺內地度運嚟香港嘅。运费咧就成470元嘅，不过咧就发现已经烂啦，咁即系点咧？跟住但系最紧要啦，呢个都系其中一格啦。系，原来咧就睇翻呢个元朗区议会嘅文件咧，2019至2020年度啊，嗰个节日灯饰咧就包括咗系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嘅灯饰噶啦。 系， 你哋估下个拨款有几多钱啊？嗱， 100万 装饰， 1000万。 猴仔话100万， 我谂都 觉得几多钱？ 唔止啊， 500万啦。 我估要200-300万， 好准嗱，就攞到250万嘅。咁啊，圣诞同埋农历新年啊嘛，系咪？但系又翻查翻啲资料咯，就话原来元朗区圣诞节嗰阵时嗰个布置有几多咧？有两棵大型嘅圣诞树， 系 三组大型嘅圣诞圆灯灯元旦灯饰， 元旦灯噔噔噔噔噔噔噔， 总共咧就用咗112万， 得嗰几棵112万， 系啦嗱，但我又睇唔到，我又唔可以做评论啦，即系佢嗰个大型嘅元朗元诶圣诞同埋元旦嘅灯饰啊，究竟有几大嚿？我唔知道啊嘛，系咪？但总之而家咧就话，咦，暂时好似见到咧，就系嗰几棵圣诞树嗰啲嘅灯，就再加埋呢两只老鼠，吓，咁 就已经 系250万。 我会唔会就系捉只老鼠入米缸啊？咁嘅价钱啊？ 有人就会咁讲啊，即系都会喺度谂啊，点解会咁贵嘅咧？因为扣除咗嗰啲外判啊、设计啊、做工啊、安装等等，因为其实都系内地运落嚟啊嘛，即系内地去做啦， 系啊， 即系理应嗰个费用都未必会系太大嚿嘅。咁大家都有啲问题就会话吓，咁其实中间啲钱就去咗边咁样咧？ 嗱，唔能够咁讲， 系啦，我都系咁话嘅， 钱就落咗个艺术成分度咯，还记得我哋讲嗰条招 系边条招啊？ 胶纸黐一墙嗰条招，咁都卖到成100万嘅。 咁又系， 你话俾我听，你呢个老鼠系咪大嗰条招先？ 咁我就俾只老鼠，大家我两位拍档睇下，你哋评下你。 争张胶纸啫， 觉得喺嗰个艺术成分，你觉得呢一只老鼠系有几高咧？唔系，我冇真咁问啊。 呢个系完成品啦、 啊，呢个完成品谂住挂上去噶啦。 哇，咁我觉得好有深度。 呢度有两米啦， 两米啊。 我睇清楚啊吓，系啊两米高啊两只嘅有， 佢瞓低咗因为， 大只嘅， 定系原来佢仲有个座架噶，即系好似人哋买模型咧，仲有个透明支架咁样， 支架先最贵啊， 撑埋先系两米咁样。唔系，我觉得呢个老鼠有一种可爱嘅地方咯，第一佢难得，佢冇抄袭。 哦， 佢系原创嘅老鼠，并冇话咧，哇咁似米老鼠啊， 设计都要费用噶，唔系，我又觉得佢有啲似山寨版嘅米老鼠。 唔似，你俾我睇多次，真系似啊！ 佢个颜色唔似，即系佢黄色嘅。 唔似唔似唔似，佢系好传统嗰啲嚟。 我即系觉得佢可能有眼疾啫， 系啦， 老鼠咧，净系识得望去左边， 系啦， 系咪有啲咩暗示？ 唔系，可能佢 咁样，可能成个构图 嚟嘅 咧， 左右咧咁样， 即系一只就望左，一只就望右，咁样就望住中间。 同埋佢又用咗。最靓嘅黄到金嘅嗰种颜色嘅造型， 几有贺年嘅， 好有贺年 气 啊！ 所以咧，即系但系而家咧，都会有一啲嘅区议员咧，就会话啦，啊，嗰两只嘅老鼠咧，就佢哋形容，即系做工咧就比较粗糙啊！咁系咪啲钱用晒喺呢个设计同埋做工上面咧？因为就咁啊，睇佢哋眼前嗰、那个，即系得到嗰个 product 嗰个货物咧，好似就真系唔使要咁多钱。 都话咯，设计粗糙系佢唔识嘢啫，用艺术嘅角度，嗰啲叫天然咯，唔加雕琢咯。人哋嗰啲咧， 我都可以做咯。 人哋成日都就咁攞啲树皮啊，嗰啲原材料咧，嗰啲木头咧，就咁刨两刨咧，跟住话啊，喂，做咩啊？凳咯，凳啲砖就凳啦，喂。保留咗原汁原味天然树皮，纹理清晰，哇，贵过你嗰啲即系姨妈买张凳 嘅。不过我又唔系想我嚟比较嘅，即系其实咧，我大埔区嗰度咧，即系新任，即系而家上咗任啦。哇，佢个区议员咧，真系做咗一件好好嘅德政啊，即系圣诞节啊。 系， 我哋咧好多街坊咧都影咗张相啦，就系无啦啦咧就喺嗰条街嗰度，即系我哋屋村楼下咧，就咦，做乜摆糖梯喺度嘅？咁跟住咧，我哋大家就话吓，呢、這个就系即系圣诞装饰啦， 唔会啩？ 唔使钱噶，啊，殊不知佢做咩咧？佢原来咧攞嗰张凳咧咁样，然之后咧佢就翘咗一啲咧系纸嚟嘅，即系废纸咁样咧，翘咗一棵圣诞树出嚟，仲挂咗咧一啲回收翻嚟嘅公仔啊，洗干净晒， 哦，量好多， 所以佢变成一棵咧圣诞树， 又有意义又环保。 个洗费咧，即系我相信咧一定系即系唔系好贵啦。 有少少系废物嘅循环再用咁样， 仲要咧啲小朋友咧可以咧答问题咧就可以喺嗰度咧攞只咧佢中意嘅公仔翻屋企咁样，咁啊一家大细咧都可以帮手做， 系 啊，其实咧呢个咧我谂分分钟可以悭翻200万啊！ 哦，嗱呢个又另外佢哋元朗嗰边咧即系都有谂过咯，佢就话咧希望可以争取到啊，就系出年嘅圣诞嘅嗰啲节日嘅灯饰设计咧，可唔可以？由翻元朗區嘅居民做一個公開設計嘅比賽咁樣咧， 即係在地化咁樣。 係啊，佢話起碼可以至少咧提供一個設計咧，就係俾市民去選擇，大家有得揀嘅。因為佢哋都會講到，其實你哋而家擺嗰個位置咧，即係嗰兩隻老鼠擺嘅位置咧，其實就算係啲元朗市民佢哋想去打卡嘅話咧，係去唔到嘅，因為佢哋即係嗰個位置係掂唔到嘅， 喺馬路中間 嗰類嗰啲 friend 咁樣嘅。咁佢就話咧冇得同呢啲燈飾互動咧，變咗就覺得咧好似又浪費。因为钱又使咗啦嘛，咁大家都会想见到，其实我哋香港区区都真系有睇头噶嘛。 同埋咧，嗱要有特色噶嘛。譬如头先嗰只金色嘅老鼠，你话你摆喺大埔又得，你话你摆喺沙田都得， 你摆喺大陆， 你摆喺边度都得噶嘛。嗱，如果有地方特色嘅话咧，加少少嘢。 系 呢只老鼠会唔会系可能系食紧一嚿老婆饼咧？ 哦，又系 真系，你即刻睇到系佢啊嘛，又或者唔系嘅，可能佢会捧住一碗凉粉啦，都系元朗啊， 系 啊， 个背景系个湿地公园咧， 湿地公园有得嘅， 即系你谂下，其实元朗都好，都即系其实你谂下，即系我几赞成啊，即系区议员 加翻啲地区特色喺度， 啱，仲系呢啲地区特色咧，可以系交翻俾嗰区嘅市民，佢哋大家都有份参与嘅，咁对嗰个社区嘅投入度咪会高咗咯。 唔中意佢着金橙橙嘅衫嘅，可以换白色啊。 系啊， 乜又衬翻啊？系咪先？ 系啊， 系啦，白衣咁老鼠啊嘛， 系 咯。 唔系，首先白色先嘅，然之后咧就可以叫啲幼稚园嘅学生咧， 有颜色上， 有颜色上， 黐啲面帽纸上去。系，面帽纸都好多颜色噶嘛。 系啦，又攞住条铁通，原来系画笔嚟嘅。 系啦， 咁又靓好多，即刻成件事。 系啊， 好有元朗特色，我 幼稚园嗰啲毕业典礼啊，其实而家都做到，都同佢哋差唔多咯。啲老师都可以手工好好噶。 系咯， 系啊，我见到咧，我嗰啲即系。其实就算是找任何的家长我见那些家长成日要帮幼稚园的小朋友做劳作那些我刚刚见到我朋友摆了张照片他说唉真是惨我的仔那个学校呢 要佢哋做龟啊，即系做龟，即系可能系要诶欣赏啊、了解就系嗰啲海洋生物咁样啦。咁佢点样咧？佢就攞咗个嗰啲咧，即系栽鸡蛋嗰啲纸皮咧，咪粒粒突突咁样 咧，扮只龟啊， 油咗佢做绿色，就变加条带，就等个仔孭住嗰个。 好 OK 喎， 我都 OK 啊， 仲要系似嗰只诶盾龟啊，佢有唔同品种噶嘛，呢只系嗰个嚟噶。 系啊，佢个仔又得意喎，真系又系啊，我都挂住佢个仔啊。即系你谂下，其实咧，即系如果全民参与嘅话咧，就算啲阿爸。阿妈，佢哋教完嗰啲仔翻完幼稚园啊，读完小学嗰啲手工堂、劳作堂咧，可能已经可以创作出一个咧又环保又啱用又有特色嘅呢啲嘅圣诞啊节日装饰噶啦。 系老实实啦，其实如果咧唔系咁勤力去清洗嘅话咧，我谂每一区一早嗰埲墙都已经好有气氛。好靓噶啦，创作得咁，你连200万都可以悭翻啊！ 没有试过缤纷，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在我身边经过，多不理会我如何。我今天得到似太多，失的偏更多。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是我深深不忿，仿佛有着遗憾，在众里我找寻，为何没发现谁人愿意向我走近，竟终已未听未闻。爱也许不远处近于身边，我未知。于灯火难删除，是他浅笑不语。是无缘或最终遇上未能知，从来亦不知，走近再咫尺，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积聚了的爱像在顷刻倾泻，从来亦不知，像是普通相处，偏在这刹那才明白是真意。 灯火阑珊处啊，苏永康啊，头先咧阿祖祖讲呢一单新闻咧，佢就话即系睇个样，嗰啲老鼠都系内地运过嚟噶嘛，即系嗰个做工嗰啲咧， 真系运内地运过嚟嘅， 咁佢就觉得应该会即系平啲啦，咁啊佢冇谂过都会咁贵啦，咁样好啦。 內地嘅貨品，咁我哋都講咗即係咁多年啦，成日都話如果你啲裝修咧，即係揾陶佬嘅話咧，即係可以幫到好多手噶嘛。 好多朋友啊，之前我哋都問過一次，哇！佢哋成間屋企啲牀啊、傢俬咩都係啊。 好啦，你有冇聽過最極致嘅佢有啲咩喺個淘翻嚟啊？因為今日新聞賣咧，佢就話有個香港人喺大陸就淘咗一個家居用品翻嚟，咁、 哦、 啊令到好多香港人都覺得好羨慕嘅 家居用品， 家居用品 羨慕添啊！我見到佢哋已經去到好似有啲淘車啊、淘船啊咁樣嘅啦嘛，即係遊艇嗰啲。 我覺得嗰啲就即係做唔即 係 luxury 啊， 係啊，即係、其實佢嗰個喺嗰度淘咧，佢都係真係係、真係嗰個可能係正牌，咁只不過嗰度係個銷售渠道嚟嘅啫。咁、但係講緊咧就係話，你喺上面淘一個家居用品，喺、香港嘅自己屋企度用，仲要係 OK 嘅喎。 哦， 即係 咁好多淘嘅都 OK 嘅，有啲就。 但係嗰樣嘢，如果我講嘅你可能會話嗰樣都喺上面淘。 我估。嗰啲水喉嗰啲即係淨化嗰啲咧，係啦， 太細啦， 我飲用水嗰樣已經好緊要啦， 我都關於水事嘅馬桶， 馬桶類似啦，但馬桶都有噶啦，譬如嗰啲馬桶蓋啊，諸如此類嗰啲咧， 好先進噶， 好先進噶啦， 即係模仿嗰啲， 係啊， 空氣清新機 太細啦， 佢個 size 係大嘅， 佢 size 係大嘅，同埋你會覺得咧， okay. 你真係有啲。有啲想象唔到就喂 work 唔 work 噶？ 哦，直接淘放喺屋， 嘢都淘到差唔多 啩， 差唔多添啊咁樣。 桑拿浴室 嚇， 桑拿 即桑拿房係嘛？ 即獨立一嚿嘢咁淘落嚟， 乾蒸獨立桑拿嘅嗰個叫裝置咧， 係咪吹氣咁樣？ 唔係啊，唔係啊，真係木板嚟。 即如果你屋企嗰個廁所咧係夠大嘅話咧，直情係可以入邊，我仲可以有個桑拿嘅， 真 係 桑拿 係 啊。嗱，我哋其實咧，我哋啲聽眾都有。屋企都有裝過，記唔記得嗰陣時候我哋咧嗰個私房菜咧、不過我唔記得咗去邊間啦。佢其中間好似西貢定唔知邊度嗰間咧，總之其中一間嘅裝過人哋啲廁所咧。 係我哋係咪？ 係啊，佢有桑拿浴室喺裏邊，佢就係頭先我而家講嗰啲咧，直立式咁樣咧。 魏小姐有冇西貢啊？ 唔記得咗係咪佢啊？總之有一間係咁樣。咁佢今日就有報紙咧就訪問咧，唔係嗰個聽眾啊，佢又訪問咗有一個即係市民啦，香港嘅網友咧，佢就話。佢真係咧喺嗰度淘嗰個桑拿浴室翻嚟喺屋企度，仲要係有兩樣嘢喎。第一，佢就話有乾有濕啦，可以咁樣獨立蒸啦。咁裏邊仲有對講機啦，可以聽收音機啦。對講機會方便你安全咧同出邊溝通咧。喂，你咪暈咗啊嘛？ 係 啊， 係 啦係啦係啦， 對講機添啊！ 要啊，因為真係同你講話，喂，你裏邊點啊？而家哦，好爽啊！你唔好阻住我啊！咁佢又溝通嘅咁樣。咁最緊要咩咧？佢話第一價錢咧就比香港咧就平咗其实我觉得佢唔算平好多嘅啫。 系， 佢话香港如果装一个咁样嘅东西咧，要20,000+。 O K， 咁佢喺上面买咧，斋零售价咧6,000啫。 O K， 但佢 都 争 几远噶啦，争倍几咯。 唔系啊，但系佢连埋装啊， 连埋装， 佢连埋装咧要9,000。 O K， 即系一倍咯。 系啦，平 咯，有咩啊？ 包晒啦。 O K， 运费好平，就几嚿水咋。 哇， 几嚿水运费咋？所以我先听到我第一时间 差唔多嘅啫。 系啦，佢都要运落去噶嘛。第二嗱，大家最关心嘅就系话，用两日漏水啦，淘宝都信唔过啊，咁啲唔得嘅咁样。 系， 佢用咗6年 都冇事， 都冇事， 都冇事。 喂，嗱，我好衰咁讲句啊，你话香港嗰个20,000，跟住就话内地运落嚟嗰个就连埋运费就9,000，装埋咁样。其实会唔会其实喺香港另外20,000嗰个货源都喺嗰度嚟噶？ 一啲都唔出奇， 系咯， 讲咗好耐噶。 咁你中间你喺香港你个生意你都要即系赚钱噶嘛？ 咁都要俾人赚， 系 咁 合理， 系合理 嘅。但我觉得真系好豪华，你谂下，你直情系淘个桑拿浴室，佢仲要咧，即系当同呢个网上分享嘅时候，佢仲话每当工作烦扰同埋压力大嘅时候，我就会蒸一蒸。我觉得咧，真系精神爽利，系我一个非常之精明嘅选择啊！咁样， 好骄傲啊！ 喂，你就嚟又有剧上嘅话，奖励下自己啊！ 剪头装啊， 淘翻个桑拿翻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连3日嘅本地渔农美食节嘉年华今日喺旺角花墟公园开幕，有超过380个摊位展销本地渔农产品同相关货品。档主黄先生喺旅游期间将意大利茄子嘅种子带回港试种。 發現種植效果不錯，形狀相當接近當地茄子，只是尺寸略小。他認為這一類的大型活動對全港市民有利，相信銷情不會太差。菜檔檔主賴先生說，最近天氣令到合掌瓜、淮山和百香果特別當造。他表示，因為最近時局混亂，很難評估，有機會提早結束嘉年華。他在去年11月曾經在黃大仙擺檔，結果主辦單位因為有人遊行而提早結束。另一菜檔檔主陳小姐就說，雖然近期市道變差，但是不擔心影響銷情，認為本地蔬菜有一定市場。本港有三宗曾經到武漢返港之後到公立醫院求診的個案。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賴偉文表示，三名病人情況穩定，當中兩人出院，其中屯門醫院個案正是進行病毒基因排序，暫時未有結果。醫管局已經擴闊監測範圍，如果病人有呼吸道感染病徵、發燒，並且14日之內到過武漢，就會安排隔離治療，即使沒有去過當地街市都會通報。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說，屯門醫院個案的肺片沒有顯示肺炎跡象，很快已經退燒，而三宗個案都沒有到過涉事的海鮮市場，估計和武漢個案未必有關。許樹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認為，武漢肺炎嚴重個案比例和沙士相似，暫時資料未見到有人傳人跡象。流感高峰期臨近，他建議市民外出的時候可以用一般外科口罩以及多洗手。政府宣布委任藝人方力申為旅遊發展局新成員，任期兩年，元旦日起生效。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言人說，有信心憑著方力申以及其他旅發局成員的專業知識和豐富經驗，可以協助旅發局進一步推廣香港成為旅客首選旅遊目的地。台灣軍方一架黑鷹直升機昨日迫降新北市烏來山區，造成參謀總長沈一鳴等八個人殉職，五個人受傷。蔡英文總統今日前往醫院探望傷者，並且前往靈堂上香慰問罹難者家屬，其後在總統府召開軍事會談，盤點軍事整備。蔡英文說，傷者狀況穩定，兩人在加護病房，三人在一般病房，意識都很清楚。他強調，善後撫恤協助都會盡最大力量。他又說，社會應該珍惜感謝軍人的付出。另一方面，美國國防部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今日發函致哀，悼念沈一鳴等人，並且表示美方珍惜同台灣的友誼和堅定的防衛關係。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隨後一兩日多雲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霧。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491点，是跌54点，总成交金额576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蚊，系跌4毫；盈富基金28.7冇升跌；港交所266.6系升6.2；中国平安93.75升1毫；小米集团11.08跌1.4；阿里巴巴212蚊系升2蚊；友邦保险84.95升2.5；信宇光学科技137.1系跌1.9。建设银行6.75跌5仙，吉利汽车16.18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5，日元108.05，瑞士法郎0.97，澳元0.697，加元1.3，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971，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117。 港金现价报14,30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9.14美元，卖出153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排到去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翻湾仔，跟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九龙方面啦，美孚桥去翻长沙环道一段咧就慢车，伟业街去油塘，跟住开源道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考明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乡事会路一段咧都系挤塞噶，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九龙、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和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饮了酒或者食了药都不可以踩单车，单车是不可以踩上行人路、载人或者大型货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彭爷爷，监制话玩玩星期天有新主持加盟啊！ 阿蔡敬文。边个批准佢加盟啊？咩人嚟噶 吓？话同你有九成半熟，一齐做过节目，有两个女，啱晒数啊！ 讲咁耐即系边个啫？ 咪系我咯，侯家明啊，彭爷爷。 哎呀，你终于回头是岸翻嚟啦！你几时翻工啊？ 星期日朝早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 蔡敬文、侯家明、赵丽如、李美 Chan， 玩玩星期天。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呢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同行人嘅安全，而且仲系刑事罪行添。 系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系监禁10年噶。 快活人今日有准备唱歌，但系仲未有人揾我唱歌嘅曾志豪， 仲有好开心冇人揾佢唱歌嘅黄耀祖， 仲有唔知点解收到张点唱，佢话指定要我唱歌嘅何元东。 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风骚快活人咧，一阵间就会有点唱噶啦。而家廿度气温，相对湿度73%。 系啊，嗱，虽然咧即系大家咧即系身体都好好啦，但系久唔久咧都可能即系会有啲小病嘅。咁小病咧就睇医生啦， 系啊， 或者揾豪仔咯，豪仔可以俾到啲专业嘅病人意见。 啊、我仲以为咧望下豪仔咧，得豪仔吸咗个病走啊。 哦，我好少做社交转运呢啲嘢。 系啊， 我 俾你，我唔会俾你嘅。 系唔系即系而家啲口水啊、唾液都要。小心啲啊嘛！你唔知道你工作環境，我會唔會抹咗啲眼淚落你嗰啲附近？咁你一嗨到就係噶咯喎！ 私隱嚟嘅， 私隱嚟嘅， 私隱嚟嘅， 係啊！呢件事 我嗌我名添。 O K， 好大鑊嘅，唔係咁通常睇下醫生咧都有啲藥啦，咁樣可能即係豪仔咁，你屋企都有小朋友啊嘛？ 有 咁啊，祖祖即係你屋企都有其他成員啊嘛？係咪咁啊？如果睇完醫生，你發現咧即係嗰啲藥啦，你攞到翻屋企啦， 我工人姐姐都病咗。系佢今日要好好休息一日，系都要关心佢有冇药食啊，使唔使睇医生啊，嗰啲咁噶。 冇错啦，件事就系咁样嘅。如果咧你睇完医生翻到屋企，你咧未开始食药嘅， 系， 但系咧你咧再望下包药嘅时候咧，你发现啊，包药点解少咗嘅？ 少咗啊？ 即系明明譬如话譬如好简单嘅， 攞药系唔啱嘅， 食三日每日食一粒，咁啊好肯定就应该有三粒啦，系咪？ 系啦， 佢就得一粒半咁样， 两粒添， 点解得翻两粒添？咁你哋？即第一时间你哋会点 即系点谂咧？ 咪攞错咗咯，姑娘冇理由中饱私囊吞咗粒药丸啦。 呢啲嘢冇得乱咁吞噶， 系咯，佢又唔会咁贪心喎。应该 我第一样我会谂系我自己错噶，就会睇翻嗰个即系贴咗嗰张纸啦，系咪我记错咗咧？即系其实根本即系得粒半，系食半粒，唔系食一粒咁样嘅。即系我会问自己系咪我错 先？你睇下咩病先啦？ 咩啊？ 如果系男人最痛嗰啲病咧，就可能配药嗰个自己 keep 住一粒啦。哇，好嘢嚟噶！keep 一粒先咁样，咁咪冇办法就真系。 咁你都谂到， 系啊，你真系个人咧，真系。 我知你成日去睇医生啦，其实你边度有问题啊，豪仔？ 其实你唔系谂要储备翻你啲药咋？ 我有好多朋友需要噶嘛，好似翻嚟电台你哋， 又唔可以乱咁俾人噶。 你哋如果有需要嘅，我咪可以俾你哋咯。 我冇需要啊，我哋今日乱咁攻击佢啊， 我身 体 健康啊，话俾你 听。 未啊，点你唱啊？ 我如果未唱咯， 我话如果即系我发觉自己冇错，我就会打翻电话去查。 哦，系啦，啊，你都会打电话去查询。 如果中药嗰啲咧，有冇试过啊？ 中药咁我点？ 你去配，唔系你配中药，跟住喂人心冇咗两条嘅，哇，仲唔即刻问一问伙计？喂，你咪切少两条俾我先。 唔系咁，佢就去问你，你有冇真系，你有冇人心啊？ 好少食中药会食到有人心嘅， 系我啲富贵噶嘛，燕窝朗口嗰啲啦，鱼翅撩牙嗰啲啊。 人心又燕窝，你都仲系一个病位，真系惨啊！ 你唔好咁大声讲出嚟添啊！唔知你有冇人查？ 唔系咁咪打问翻佢，打问翻佢。好啦， 但系早早呢个几好，佢都咧会首先審視下自己先嘅，即係係咪自己咧可能食咗啊，又或者有啲咩 mistake 咁樣啦，咁然後先打電話啦。咁咧呢件事咧就喺網上面見到嘅，佢咧就話個護士咧就即係講翻出嚟咧，就係有個咧媽媽咧就即刻打電話嚟啦，就話：哎呀，我咧啲藥少咗啊， 少咗啊！ 你做咩？你嗰啲藥袋啊可以打得開嘅？我係咪我個仔食咗啊啲藥？ 嚇！ 我咪首先嚟好多個疑問已經。个药都打唔开嘅话，你点样喂你个仔食嘅？你第一个问题就咁啊！ 佢阿妈可能咧系喺旅发局度做嘅， 系 佢觉得个药袋要有验证码先开到， 系但佢验证码又攞唔到啊？ 点解你个药袋冇验证码都开到噶？有冇搞错啊？而家 我睇到呢度咧，其实我已经忍唔住笑咗。 会唔会咁样？ 点解个药袋咁容易打开？我心谂 有密码我未见过啊！ 啲药袋如果打唔开嘅话咧，咁其实我点样食药咧？ 反而可能系要谂下咧，即系如果系即系有小朋友嘅话咧，小朋友可能即系会好奇。喂，你有个袋，哎呀，跟住有得揿翻埋，好似保鲜袋嗰啲，你唔可以摆一啲太容易俾小朋友，唔系，直情系唔可以太容易，唔可以俾小朋友接触到嘅地 方。咁我明啦，因为咧，以事论事，真系咧有嗰啲。唔一定系药丸嘅，你普通糖果嗰啲咧，佢有只樽盖咧，你有冇拧过一只咧？你系唔系就咁左旋转右旋转就拧得开？ 先至拧 哇！嗰招我试过玩到一次咧，我单啲士巴拿都攞埋出嚟， 都开唔到。 哇！我想食粒糖啫，我压到咧都已经即系掌纹都烂晒噶咯，佢都唔喐。 但你嗰个系粒糖嘛，而家谂啲药啊嘛。 所以个妈妈投诉有道理，佢可能就会话：点解你哋诊所出嗰啲药袋，你哋唔出得难开啲？点解咁啪啊啪开咗？ 太难开嘅话又会投诉噶。你做咩搞到嗰啲药袋咁难开？ 我唔理。如果个药袋难开嘅，我会打第二个电话投诉。 系啦，唔紧要，我哋帮佢检讨下，即系下次独立包装下啲。 所以佢而家就系觉得个药袋嘅药丸咧少咗，因为俾细路偷食咗。 佢担心咗呢一个， 佢就咧担心小朋友食咗啦，咁咧就即系丧闹个护士一轮啦。 护士点回应啊？咁样 个护士咧就话就好冷静嘅，咁都有同佢讲咧就冷静啲先。咁你话啲药。少咗嘛，咁你有冇数过啊？ 系咁，我梗系数过啦。我唔数过，我点会话佢少咗？即系啲护士啊，即系做护士啊。 我就去冇数啦。佢应该系单凭个药袋移开，佢觉得已经入你罪啦。 但系讲真啦，药袋系嗰个药袋嘅啫，大佬，我就叫你阿嫂啊，系咪先？ 我话佢冇数过， 系冇错。 佢系冇数过嘅。 各位妈妈咧，即刻。我而家即刻數一次， 好 嘢，好嘢啊！依單， 哇嚇到個姑娘咧，佢話唔係嘛，你而家翻攤嚟帶翻我真係啊！ 但係個姑娘又冇乜嘢喎，就一路咧跟住數啦，一路聽住佢啦，咁一二三四。哦，咁就真係數到有十二粒喎，咁就真係齊喎。 齊 姑娘就同佢講：係啊，依隻藥咧，即係三嗰啲三日藥啊嘛。 係咯係咯，每日食四次， 係咯，咁咧就十二粒咯。 係咯，冇食到多喎。 咁又冇少到喎。 點解佢一開頭覺得少咗嘅咧？ 哦，咁我知啦。 佢冇數過話得少咗。 佢繼續有得投訴嘅，姑娘，咁你哋啲藥唔啱啦。做咩配出嚟个样咁易俾人睇错咗嘅？ 系啦，会有幻觉未食到已经有幻觉。 你有冇偏 number？ 你如果你偏得一至十二粒嘅，我点会睇错啊？你唔啱， 只可以咁讲。佢系一个好有爱嘅妈妈， 系 实在太关心啲小朋友，太担心佢哋啊。咁小朋友又病咗咯，系咪？咁梗系有阵时会发毛噶啦。 可能啲药唔系俾小朋友食噶， 系俾阿妈。 佢俾大人食， 系俾大人食嘅， 控制下佢，等佢清醒啲啊嘛。 我估到个姑娘可能问佢：，咁你小朋友有冇事啊？我点知佢有冇事啫？咁你问佢啊嘛。我问唔到噶，点解？我都冇小朋友。 朋友。 系， 咁、哦、你又话惊小朋友开到嘅？我惊人哋嗰啲开到唔得。 系，佢后续咧仲有一个噶，佢咧佢咧医包药冇事咧，跟住咧佢就好大声咧继续闹个护士都闹多样嘢。另外嗰包啊得六粒咋，仲唔系食咗六粒佢？ 系、哦，一包十二，一包六粒。 咁你估下点解？ 咁嗰个一食两次啫嘛，可能 系咯，系啊，冇错。姑娘咧又好好有礼貌同佢讲，其实嗰包药写咗噶啦，一日食两次啊，咁所以佢得六粒咧系好正常噶。 哇！ 姚小姐咧，你估下个结局系点？ 佢每一包药都咁样问一次啊？ 唔系，我觉得佢六粒嗰个就投诉你，点解会开啲一日食四次嘅，一日食两次？ 咁我点会好翻啊？ 我而家点数啫？我如果可以分得清咗四次同两次，我就唔使睇你医。 唉，如果有咁多嘢啊，都可以啊，即系不停可以交流同埋沟通啊，呢、這个世界咧就唔会拗叫啦。 佢、哦、冇交，冇交流到。 做咗一样好简单嘢，就系 吸线， 吸线，嘟嘟嘟，个姑娘就哦完咗啦。 哦，咁啊好啦，咪算小事喎。 系，都系嘅。 证明佢真系病人嚟嘅，佢真系随时都会发病。哎呀，我唔讲啦，咁样。 病人就系吓咯，吓就可以咁样。 其实我真系好想知咧，即系不论你系做护士又好啦，做各个嘅服务性行业都好啦，即系呢啲嘅电话咧， 好多 无理，即系我谂即系多到一万个例子，每一日有。 我上次见过，我好似喺度讲过咧，唔系话佢嗰啲咩诊所咩我的低能诊所之如此类咧，其实都话遇到啲咩噶嘛，其中一个。都算几浪礼咧，佢就话个阿爸就同个姑娘讲，佢就话姑娘，我仔冚亲个头撞到落块玻璃度，跟住就闹个姑娘啦，跟住闹个罪名系咩咧？佢话点解你哋嗰块玻璃会咁容咁难睇得清楚啊？咁 系啊，咁透明，哦、真系好过分啊！搞到块玻璃咁透明。 不过你要小心啦，我睇到咧个新闻咧就系内地咧已经咧立法咗啦，真系唔可以闹医生啊！ 哦， 系啊，如果咧你闹嘅话咧，我可以判你坐监噶。 咁佢个情况系严重啲，因为佢哋唔单止闹啊嘛，死人添啊！嗰阵时 系， 佢哋嗰啲仲有个名词，嗰啲医患关系好严重咁样噶嘛，系咪先？ 唔系，但系呢啲立法咁，即系其实而家都分分钟都会立到过嚟噶啦嘛，大家即系同一个地方咁样。 所以如果你哋公司再拍嗰啲咩妙手人心啊、人心人术咧，第五、第六集咧， 我哋而家已经系白色强人啦。 系啦，如果你哋嗰啲白色强人咧变咗内地版咧，成个结局会唔同晒啊？ 吓，马国明讲国语啊， 唔系讲国语咁简单。 好笑啊！如果系 马国明，可能中间有一集受重伤咧，又系咩事？我冇，佢俾病人吉到啫嘛，原来系。 哦，哇，咁 OK 喎，呢个续集。 你系咪嗰个病人啦？你似喎。 我想做护士。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准备喺屋企开 party， 你有冇兴趣一齐嚟玩啊？ 好啊，啱晒啦！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啱啱炸咗好多印尼虾饼，我可以拎埋嚟一齐食。 印尼蝦餅好好味噶，喺印尼由普通家庭到五星级酒店餐厅都可以食到，唔单止可以当零食，配正餐一齐食亦得。 正宗嘅印尼蝦餅材料简单，不过制作过程都几复杂噶。先要将薯薯粉、盐、糖同埋棕榈油依照唔同嘅口味加入鱼、虾、大蒜等等捞成浆，拎去蒸。蒸熟之后咧，切片晒干，再经油炸之后，就会变成酥脆嘅蝦餅。当然，市面上面都有现成的半制成品，买回屋企就咁炸亦得。 我知道咧，因为印尼人唔中意食口感软嘅食物，所以好多印尼菜，例如系沙爹、汤饭，都会配埋虾饼一齐食，咁先会觉得满足。讲到我都突然间好想食添，你一阵早啲嚟啊，记得带埋虾饼。 冇问题。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好啦，系啦，阿田放假，但系咧百无禁忌咧系一定要咧通行无阻嘅，风雨不改。 尤其是啊，乜嘢、啊、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喺香港同埋内地度出现咗，我哋都有啲担心。有阵时我哋用翻啲古人嘅智慧，咁就可以百无禁忌，大吉大利。 系咪要用呢把声去做节目噶？ 你咪你嘅身形本身已经系阿田嚟噶，所以 OK 嘅已经。 哇，好冇好冇、啊、好有为和咩啊？ 好 好 为和。 咁系， 系啊，完全系一致啊，真系 完全一致。系 啊 ，OK， 你中意用咩声都得噶， 用咩声都得噶。 系啊，呢把声我会咁样，你继续讲啊。 系啦系啦，我就会唔开麦噶啦，好嘢！你同喵姐系同级噶啦，喵哥啊，你真系啊！嗱，今日我哋呢个百慕金嘅，我哋会讲咩咧？我哋想讲下咧，古人系点样咧避嗰啲瘟疫嘅？ 系 啦，因为而家我哋即系嗱，你话有嗰啲传染病咧，而家我哋有科学知识。我哋就话呢啲叫做咩肺炎又好，传染病又好，我哋知道咧嗰啲叫病菌啊嘛。咁但系病毒添，咁但系如果以前古人咧，佢唔晓噶嘛，佢就发觉 唔系嗰阵时系咪会讲，哎呀我哋俾天惩罚啊咁样啊， 扯 到 邪气入骨啊。 系啦，嗱，首先 即系邪骨咯，简称系咪啊？邪气入骨咪系。 咁应该又唔使点样去避噶嗬？系啦，老婆要避多啲嘅啫， 老公都要避， 老公要避嘅咩？ 老公要避邪骨，如果唔系你冇得翻屋企。 如果唔系就听俾人。骨 系 啦，咁嗰阵时佢哋点样避嗰啲即系瘟疫嘅咧？嗱，首先系要理解一下啦，佢哋点样认识嗰啲疾病嘅咧？有冇听过我哋成日都个名词就系啊？佢系即系瘟神嚟噶，你瘟神，瘟神系咪？我哋除咗有医神之外，我哋仲有瘟神，系啦，瘟神系咩嚟嘅咧？ 瘟神咪系一啲神子嚟嘅， 系啦。 咁不过咧，佢就系专系带啲瘟疫嚟，令到你死去惩罚你嘅。 黄耀祖纪念中学又一发， 多谢多谢多谢。 好啦，但系第二个问题就系瘟神有几多个嘅？ 哦，瘟神有好多个， 有几多个？瘟神有几多个嘅？ 瘟神有几多个？真系有数目？ 有数目噶。 但可唔可以俾呢个即系多定少啊？ 系咯， 估啊。 哦 ，OK， 有呢个五个啦， 系 十个啦，同埋十五个嘅。 好，我估有十个，一系一对嘅咩？ 我估五个， 嗯， 单数嚟嘅，唔好意头嘅。 系啦，十岁小朋友纪念中学，今次又一翻， 恭喜恭喜， 喂，真系嗱，我哋平时口头禅噏得多咧，系正瘟神嚟咁样咧。咁首先佢真系有咧瘟神呢、這、一个即系叫做咧神佛嘅存在嘅。咁仲要咧，佢就有埋数目啦，有晒嗰啲即系名号，一共咧。就有五个， 系有冇排名？ 一个叫 Vincent 应该 系啦，一个叫 Jason 啦，系喎，佢真系有噶。佢咧呢五个瘟神咧，分别有春瘟、张元伯啊、元伯啊，系啦。嗱，你留意下佢嗰个即系分类， 春 瘟 嘅， 冇错 嘅瘟神， 系啦，春瘟啊，张元伯。咁如果数手指嘅话咧，我哋应该而家我哋算春天定冬天啊？我哋应该冬天， 廿一度你话咯， 即系天都嚟 嘅 咯。 你计一月份就应该系冬天嘅，你计个气温就系春天咯。 咁啊，仲未到佢住，好啦，春温啊张元伯，夏温咧就刘元达，咁啱都个元字嘅。秋温咧就赵公明，冬温咧就钟士贵。理论上我哋而家应该系接近钟士贵嘅咁样，系啦，但 系 仲有一个春夏秋冬都嚟啦，打牌咁出晒啦，四只花系咪先？ 中发白嗰个一个叫做， 仲有个钟字喺度，中咗，哎呀，真系 中间嗰个意思 系啦，佢就叫做总管啊，即系话咧你有手下四个部门啊，咁你都有个 manager 嘅，咁佢又总督察咧，咁有个总管中温咧就叫史。文业就传说中可以散布瘟疫的恶神嚟嘅，咁佢哋分工就好明确啦，春夏秋冬 系， 同埋一个总管。嗱，你睇呢五个神嘅名咧，其实你就可以观察到一样嘢就系咧，真系瘟疫四季都有嘅， 系、 哦，即系同埋对佢哋嚟讲咧，即系古人咧，佢哋真系发现就系、是。唔係淨係得，譬如話得春天先又唔係喎，秋天又有嘅喎，冬天你以為好凍咧，應該即係咪嗰啲咩病菌凍死曬咧？唔係喎，佢又有喎。 我會咁估嘅，因為咧嗰陣可能咧，即係當時嘅古人咧冇咁容易去分到啊，呢個係咩疾病？呢個係咩疾病？ 係啦， 總之有大型嘅傳染病，佢哋就叫做瘟疫。 係冇錯， 我覺得佢哋咁會咁， 唔係咁樣方便好記錄，同埋大家會避免話春天嚟咯，即係以前春夏秋冬會分明啲噶嘛。 因為咧，譬如咧，以前細個咧就問翻咧，即係喺內地嗰啲屋企人啊，佢哋即係以前即係我幾歲嗰陣時，佢哋仲係做緊農民噶嘛，咁樣佢哋就會話咧，唉，發豬瘟啊咁樣。 係啊， 其實 咧， 佢哋就用一個名去統稱，唔會有而家已經分類。哦，呢個咧係乜嘢豬流感，定係唔知 H 乜嘢乜嘢咁樣。佢哋總之有豬死就係豬瘟，有雞死就係雞瘟咁樣。係 啊，佢哋有好多咧，仲會分到咧有瘟神啦，有疫鬼啦，仲有豆神啦，嗰啲豆咧即係種牛豆啊、水豆啊嗰啲咧，佢都會分得好。仔细咁样，好啦，咁呢个第一啦，就有五个瘟神出咗嚟啦，五瘟啦咁样。第二咧就话，咁点解呢五个瘟咧都系神嚟嘅？ 因为佢主管我赐呢啲病毒俾你，定系唔赐俾你又佢话事，佢仲系神啊咁样。 系啦，咁咧其中一个咧，即系佢话咧同我哋而家嗰啲职场心理都好似咧，系啦，系点解咧？佢就话喂，佢解决唔到，即系佢又散播瘟疫，佢又咁有法力。又對付唔到佢，跟住佢哋話：不如咁啦，俾啲着數佢， 封佢做神，系佢 会对我哋好啲啊？嗱，咁样， 所以亦都要拜神啦， 即系佢 供奉佢， 供奉佢，因为咧佢仲有两种称呼，一种就咁叫神啦，但系另一个咧，因为以前古代咧，佢就会觉得咧，不如封啲官职俾佢啊，佢哋咧就全部都系有将军嘅头衔嘅，咁有人都问过佢就话。唔係，佢明明係害死我哋嘅，點解我哋仲要買佢怕咧？就要封佢做將軍咧，仲要奉佢做神咧咁樣？咁佢話古人嘅解釋咧就話，就係因為對付唔到佢啊嘛。嗱，你同佢做敵人，定係希望佢做你朋友啊？ 梗 係 俾個靚啲嘅名佢啦。 佢話不如咧就試下即係籠絡佢，擦鞋啊咩都好啦咁樣。咁但係好明顯呢啲官職啊收攬唔到佢啦。佢時不時都仲會發瘟啊，叫你搞啲即係唔同嘅疾病出嚟啊嘛。好啦，咁古人。用啲咩方法去驱赶啲瘟疫，去避开佢嘅咧？ 我觉得佢哋系会点香， 点香， 因为咧 有嘅有嘅 香系有呢个杀菌嘅功效嘅，所以我觉得用呢啲嘅烟啊香啊嗰啲味道劈走佢哋。 有嘅有嘅，而家咧原来咧而家头先黄耀祖纪念中学讲呢个答案咧，由古至今都用得噶，因为我有一次咧我去过有一个啲中医铁打馆嗰度咧，咁啊佢除咗即系有卖嗰啲咩药酒啊诸如此类之外咧，我话佢埋咗个咧嗰啲香包喎，系一个个咁样几十蚊咁样啦。 中药嚟制造的， 中药嚟嘅，佢、 okay. 就可能有啲唔知咩药材啊，可能都系一啲即系硫磺麝香之类嗰啲啦。佢就话咧系爱嚟即系俾你话辟瘟嘅，咁咧即系当系挂喺度，其实等于一个草药香包咯。你可以挂喺车度啊，你配一个即系书包度咁样啦。 我屋企都有一个、啊， 又系噶。 我嗰间中学咧，佢哋自己就个，因为有个草药园咧， 会噶。 咁佢就话艾草咧系其实 系啦，艾草又有嘅， 系 噶。 我而家用嗰嚿番碱都系艾草碱嚟， 有噶。 有阵时咧，佢话咧，即系如果嗰度咧个感觉个气场唔好咧，有阵时排气嗰啲咧，佢哋都我见有啲同事都会咧烧一个艾草咁样，或者你有好似想作病啊，我攞艾草熏下你咁样，又唔知嗰啲有烟啊代表咩？我都唔知啊。 系啦，会噶会噶，因为以都讲话烧艾草咧，咁佢真系会有一种即系驱毒啊，譬如驱嗰啲蛇虫鼠蚁咧，咁都会有作用嘅。咁所以你话咧嗰啲香包咧，其实。都仲比較科學，咁但係咧，跟住落嚟要介紹呢個咧，就真係擺到明係真係，哇！喺神話傳說都撈埋落嚟嘅咯。 劏只雞，攞啲血喺個門口度寫個 no 字咁樣，就唔好嚟啊！ 寫埋個 no 字添，係啦，係啦，唱埋歌點啊？瘟疫請你不要來，唔係嗱咁樣嘅。佢好特定噶嘛，因为头先都话啦，佢嗰个瘟疫咧系人畜都会有影响噶嘛。你话如果人就配咗个香包嘅话咧，咁古时候佢哋有养马噶嘛，马亦都系佢哋好重要嘅财富啦。咁马 身份象征添啊，马系贵啲噶嘛， 系啊，都有马瘟噶嘛，系啦。咁如果有马瘟嘅话。点算呢 哦，叫佢唔好去跑马地或者唔好去 运动场咯， 系啦， 佢系佢会嗱嗰个 tips 系咩咧？佢就根据一个神话传说，咁然后咧佢就会喺个马房嗰度咧就摆一个摆设，佢就认为咧可以辟走啲马瘟噶啦。 神话传说 系同神话传说，佢就会摆一样嘢喺个马房嗰度咧，就真系啲人就话得噶啦，得噶啦，可以避开啲马瘟。 牛头马面。 唔系， 谂紧呢个方向， 但你呢个方向啱嘅，佢动物嚟嘅，佢摆一种动物喺马房里面，佢觉得就可以辟到啲马瘟。 马骝， 马骝，马骝中，点解？ 点解啊？ 中啊？ 点解？ 我真系咧，我突然间孙悟空啊嘛，咩？ 啊，系咪？点解？同孙悟空有关啦。 啊， 同孙悟空有关啦。 佢系骑哦，佢师傅骑住嗰只白马。 佢又唔系用呢个方向嘅。孙悟空喺 三打白骨精，佢系 七十二变。 佢喺天宫嘅时候做过啲咩？做过啲咩？ 食蟠桃咯。 仲有咧，再之前咧做咩官职嘅？系啦，黄耀祖剑中学有冇补充？冇补充。 到口唇边我咬唇噶啦，就嚟去做咩官职？ 因为嗰阵时 去睇马噶，佢 系 睇马添，我都睇马噶。 睇马。 佢嗰阵时喺上面咧，就去管嗰啲天马噶嘛，乜白马瘟啊嘛。跟住啲人就话咧，咁得啦，佢系管天马嘅。咁佢咧马全部都系同佢有掌管个权力有关嘅，佢就绑一只石猴，就会喺个马槽嗰啲附近咧，佢话得噶啦，有大圣嘢帮你睇住啲马咧，马瘟就走噶啦咁样。 嗯， 信唔信佢啊？ 我信啊，我答啱 嘅咁啊。系啊，今日两间学校水准相当之高。 多谢多谢， 我哋下个礼拜再决战啊，拜拜。 喺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谈，盘点军事整备。蔡英文话：伤者状况稳定，两人在加护病房，三人在一般病房，意识都好清楚。他强调善后抚恤协助都会尽最大力量。他又话社会应该珍惜感谢军人的付出。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今日发函致哀，悼念沈一鸣等人，并且表示美方珍惜同台湾的友谊和坚定的防卫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以及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8487点，跌56点，总成交金额61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3蚊系升咗6毫，盈富基金28.7系冇升跌，港交所267.6升7.2。小米集团11.06跌1.6，中国平安93.95升3毫，阿里巴巴212.8系升2.8，友邦保险84.95升2.5，建设银行6.73系跌7仙，顺宇光学科技137.3跌1.7，吉利汽车16.1系升5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4，英镑10.225，瑞士法郎8.027。澳元5.425，加元5.991，新西兰元5.197，欧元8.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525。港金现价报14,300蚊，升1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41美元，卖出153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同你讲大埔公路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啊，跟住伟华中心嘅慢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噶，咁而家影响到一带挤塞啦，排到去骏景园噶，就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翻九龙方向，跟住伟华中心嘅慢线咧，因为有道路工程啦，咁系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骏景园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方面，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返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国际金融中心。东区走廊去返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日街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青衣九号码头上昂船洲大桥去九龙啦，同埋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回顾2019年日本乐坛，每首歌都代表每位歌手的心血。多首不同作品，专插动人旋律。新旧交替，高入拎和回顾平成之作，震荡日本乐坛365日，回顾过去，踏出未来。星期日下昼4至5，天空海阔白云号，追踪日本年度大热词对象。 准时上到第一班巴士，翻到公司熟悉的感觉，在校园钟声下准备新的一堂课。茶楼人来人往，一盅两件伴随闲话家常，货品准备妥当，打开铺头闸门，感受温暖的阳光。新的一日，期望新的开始，珍惜香港这个家。 同声同系亲出嚟。 谢谢妈咪，我想讲。 你讲啦，我听紧噶。 学习自己做决定。 小朋友，你会唔会成日觉得自己犹豫不决，做唔到决定呢？ 我样样嘢都要揾其他人帮手做决定，例如食乜嘢饭、学乜嘢兴趣班、着乜嘢颜色衫，我都会问爹哋妈咪。 点解要俾小朋友掌握决定权呢？因为时代快速转变，经常习惯听父母安排嘅小朋友咧，好可能咧会令到佢哋嘅应变能力速度减低啊，从而咧导致缺乏竞争力。所以咧，父母应该学习尊重孩子嘅想法，俾信心，放手将决定权交俾你嘅小朋友啊！ 虽然我成日做错啲决定，但系爹哋妈咪都成日鼓励我。佢哋话自己嘅嘢要自己决定，所以好多时我都会好大胆咁自己尝试做决定。 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主张咧，就系尊重每一个小朋友嘅自主意识，令到小朋友从小就学习自己做决定。而父母长辈有时候咧就可以成为辅导者，又或者系旁观者嘅角色，观察小朋友嘅行为，了解下佢哋嘅喜好，从而引导佢哋凭住自己天赋嘅能力，增强自主能力噶。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守护同心，同步呈现， 同心同气，相信你。 好啦，12:11啦，而家星期五啊，有风 show 快活人嘅风 show 大点唱啊，直播室有曾志豪，有黄耀祖同埋佢啊，何远东 系啊，咁啊，电话号码咧就18723888，大家可以打电话俾我哋啦，网上留言或者 fast 咧就23394533嚟，都系欢迎大家嘅。 系啦，咁啊，开始读点唱啦噃，呢度咧有个就系阿 Sandy Yip， 佢就话啦，三宝你哋好啊。呢啲咧就叫做一宝放假一宝上，系啦，阿田放假就东东上咁样。咁啊，新一年嚟临啦，我咧就系想香港咧快啲咧回复翻咧，好似我以往咧熟悉嘅香港咁样。希望我哋每个人咧都可以平安喜乐啊！多谢你啊，可以读出我嘅留言啦。呢、這个就 Sandy Yip。 系啊，跟住咧呢度有 Anna 姐啊，咁咧佢就话：三位主持人你哋好，我咧系嚟自三藩市嘅 Anna。 Hello Anna， 系啊 ，Hello 三藩市 Anna。 佢哋嗰边而家几点咧？我唔识佢。 一对中岛啦，美国。 哦，即系夜晚十二点啊。 应该系 哦，咁佢就话咧， 凌晨啦，应该系我哋而家过咗十二点就 咦， 我 哋咪就系深宵节目咯， 零时十分请 系啊，佢真系想听你唱歌啊！佢话咧，佢同佢老公咧 Daniel 咧都好中意听豪仔唱歌， 哦，有品味啊！呢啲真系 好想再听到佢唱生日歌。 所以我话俾大家知，真系唔好乱咁搬去三藩市，所有嘅 taste 会唔同晒啊！ 人哋生日啊，植物路人， 佢呢句系唱噶。咩？ 首歌系开心噶。 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 one。 本身嗰首歌系好寂 寞。Okay、好啦好啦好啦。 佢爸爸咧，一月六号生日啊，74岁生日啊，生日快乐啊 ，Auntie。咁咧，当个咧 ，Auntie 咧，旧年咧就有糖尿病啦。咁咧，佢、但系佢好为食噶。咁而家咧学都学乖咗啦。咁咧都开始戒口啦。咁希望咧喺度咧祝佢妈妈咧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嘅。 系啊，呢度有个 fans 啊，好。好 warm 好 sweet 嘅，佢就话你哋好啊，我叫做 Jenny 啊 ，Jenny Fu， 佢话咧想点唱俾我个女女 Pinky 听啊，因为咧听日1月4号咧就系佢24岁生日啦，时间过得真系好快啊，转下眼咧已经咁大个啦，不过咧喺我脑海里面咧成日都会谂起个女咧细个嗰阵时块面仔咧就像卜卜啦，同埋红粉飞飞嗰个可爱样，喺呢度咧就想祝愿啊个女女 Pinky 咧生日快乐，工作要事事称心，开开心心同埋身体健康啊，另外咧1月7号。就是小肥肥9岁的生日，希望他快高长大，聪明伶俐咁话。 好啦，呢度有个 melody 通咧，佢就话汤啊，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我想听啊 Dini 姐同埋 LMF 嗰只歌，俾你估下边只？ 斋。 系冇错，就系点唱嘅咧？ 唔识喎， 我净系谂咩妹姐嗰首《圆圆灯灯》， 嗰首叫《心仔》， 系咯，原是欠下你一世，希望为人父母唔好逼啲仔女太紧，考 DSE 呢一关咧，佢话搞到好多同学仔咧，真系咧好辛苦啊！希望咧就大家要放松啲啦，同埋佢话咧，你知道而家有啲考生咧，原来佢唔系喺出边嘅，系喺入边嘅，系喺呢个狱中啊，所以佢希望咧呢啲考生咧都要继续努力加油，千祈唔好放弃啊！我系 Melody 啊， 系。咁呢度咧就有 Grace Wing 啊，咁咧佢就同大家讲咧，就系1月23号咧就系佢舅父生日啦，咁1月29号咧就系佢妈咪生日，咁啊想祝佢哋咧生日快乐啦，咁啊佢都系烦请呢个豪仔唱生日歌，咁咧同埋佢好关心，佢问甜甜几时会翻嚟啊，咁样 下个星期三就会翻嚟啦，系啦。 差唔多噶啦，系啊， 好快噶啦。 佢买完手信之后，我哋就批准佢翻嚟噶啦。如果唔系，我哋会同航空公司讲。 如果我哋收唔到手信咁点啊？ 同航空公司取消个登机证咯。 哦 ，OK。 唔系，我会同佢讲话，而家最新嘅登机系要攞登机码嘅。 系， 佢都 系手信曲，手信曲， 手信曲系啦，输入正确嘅手信就可以翻到嚟噶啦。 冇错。 OK， 好， 呢度 另外一个 fans 啊 ，fans 嘅 fans 亦都系，因为佢话佢忠实听众嚟噶，个名咧就叫做军仔嘅嫲嫲。佢话咧，首先咧，我想点唱俾啊所。我又在一月份生日的至亲收听，特别是点俾有爱姨啦、少姨啦去收听嘅，祝愿他哋个个人的儿孙都事事顺利，工作要愉快，身体要健康，仲要笑口常开啊！亦都祝愿咧各个主持人咧，哇，开始读到呢个啦。鼠年进步，步步高升，即系努力新力差唔多到，系啦。但系阿君仔嫲嫲咧有个特别嘅要求嘅，佢就话咧，我特想特意点啊东东，帮我清唱任何一首歌曲，总之系你嘅饮歌就得噶啦，千祈唔好好似阿豪哥咁样敷衍了事。 我话我敷衍 系啦， 我要澄清先啊！我每次想用心唱啊，我两个拍档啊，无论系边个做拍档都好啊。佢俾咩反應我啊？全部都話：哎呀，夠啦，你唔好唱啦，顯唔到我個真功夫同埋好本領啊！ 我 係 講緊 我要俾人敷衍啊！ 我係講緊聽眾嘅心聲嚟嘅，即係想你唱 太過分啦， 係咯，即係其實你又唔係好難聽嘅，不過 唔好聽咯。 佢話我敷衍啊， 但你準備好未？ 唔俾機會我。 但你有冇啲咩飲歌即係出去咧？如果要登台啊，嗰啲表演啊，嗰啲 annual dinner 嗰啲咧，係嗰首嗰啲。 冇啊，咪唱啲冧滋滋嗰啲咯，咪就如每過一天，每一天這醉。 好啦，都系唔好唱啦，其实都抢救噶啦，其实我发觉原来都， 哦，都系嘅， 系咯， 唔系佢个样唔系好得啊，系啊， 唔系 我 接受 唔 到， 唔 系我接受唔到个芒滋滋唱啲冧滋滋嘅歌， 我咪要唱包招麻烦，包招麻烦嗰啲， 差唔多 儿歌 可以 唱， 可以你可以唱嗰啲咩龙舟仔嗰啲咁样啊，好啦。 我都唔知啊， 龍舟仔 係咯， 總有手嘅炒米餅、糯米船嗰啲咧，係、 哦、 啊。好啦，呢、這個 Shelly 咧，佢就話啦：早晨啊，豪仔、祖仔同埋東仔，你哋好。新嘅一年咧，祝大家咧就要事事如意、開心過年啦！每日都要分享咧，好開心嘅。佢話要分享舊年嘅喜事，包括有啲咩咧？ 咩咧？ 第一，等等，我阿哥同埋大嫂個仔， 係 我阿哥同埋大嫂个仔都喺2019年嘅年尾娶咗新抱啦， 耶、yeah！ 希望咧今年就有孙抱啦，咁样 好 哦，即系我阿哥由我阿哥， 我哥同大嫂嗰个仔，唔系、哦、我阿哥。唔系两，唔系有好多个人心抱嘅， 嗱，好彩你个人比较清晰， 系啦，我哥同大嫂个仔，啊，娶咗个新抱，希望咧今年就有孙抱。第二个喜讯， 系 我嘅二个姑妈个孙同孙女，佢咁写我的二个姑妈， 系 我嘅两个姑妈， 两个姑妈嘅孙同孙女，系啦， 有几难去谂， 快高长大，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另外咧就祝自己咧同埋屋企人咧都顺利健康啦，希望你哋三位咧都心想事成嘅，多谢你督促啊吓， 多谢你。 呢度咧有位 Fin 啦，哦，咁佢就话三位靓仔大家好，因为佢讲靓仔咧，所以我一定会读嘅。 系啊， 咁佢咧就想点俾咧观塘晓丽商场咧某一间铺头嘅老板听啊 ，Chris 钟啊，咁咧佢就话老板娘咧同埋员工嘅所有人听啦，咁啊继续支持佢啦，即系虽然咧依排咧有啲官司缠身啦，咁但系咧、哦、一班街坊咧都好支持佢，叫佢加油嘅。 好，呢度有 Polly 啊，我哋挂住你啊，佢就话喂，三位主持啊，帮我读呢个点唱啊，都祝你哋新年快乐，工作顺利啊！1月10号咧就铁打中医师，

音飙到咁高，冇得接，冇得接，冇得接。 Beautiful ghost， 系啊，系啊。咁你要 keep 播呢啲啊？ 系啊，好啊，好啊，好啊。啊 因为我谂我哋系全个直播室都冇人接得住啊。 接到嘅阿天喺度接到嘅。系啊 ，Taylor Swift 啊，喂呢套戏就好似烂评就比较多噶， 怨声载道啊， 系啦 ，Cast 嘅呢个电影真人版，不过唔紧要啦，佢只歌好听啊嘛， 系啊，好多歌都好听啊， 好啦，继续点唱1872388，我哋继续读点唱吓。 好，咁呢度咧就有阿 Yumi 啊，咁咧佢就首先同我哋讲打声招呼啦，咁咧佢就话想喺咧2020年第一个风骚点唱俾一班咧风骚咁多年以嚟嘅主持听 啦， 咁啊有好多啦，咁使唔使读晒佢出嚟啊？ 读啊读啊！ 咁啊有豪豪啊、祖祖啊、甜甜啊、东东啊、小尊啊、学儿啊、Chris 啊、嘉嘉、善明良嘅张关长，仲有全个二台嘅主持添。 系系系。 佢话咧祝大家咧靓祝一世，靓声靓祝一世。佢话听咗好耐噶啦，星期一至五咧由9点晨光第一线听到咧5点半 Give Me Five 咧都支持大家。最后咧就补祝咧天儿同埋思君新婚快乐。 系。 咁佢就再括弧就话，如果东东可以唱龙猫主题曲就好咯。 边只啊？即系话。 龙猫主题曲 系风中诶，终极进嗰只， 我知道广东诶中文版系丛林里有保护神慷慨人， 都识唱 嘅，我唔识 嘅，跟住我就唔知咩 都好叻嘅啦， 兴奋咁样咯， 听风骚真兴奋，每朝打开你个 radio， 大家不如睇下。大家不论系个音有几错啦，同埋嗰个歌词点样打开你个 radio 啊？ 唔系你 fax 张你 fax 张歌词过嚟，我唱俾你听。 好啊，好啊， 上网啦， 系啦， 重温听风骚。 呢度咧有 Agnes 啊，佢咧就话咧早晨啊，三位风骚发会员嘅主持，你哋好啊。今日咧我想点唱俾我嘅大女 Janet 同埋阿 Matthew 啊，因为佢哋两个咧已经喺2019年嘅12月28日结咗婚啦。 恭喜 晒佢哋啊！佢话当日咧喺教堂啦，同埋晚宴当中啦，好多。多亲友咧都出席啊，有啲咧仲喺英国啦、美国啦、加拿大啦、澳洲啦飞翻翻嚟香港度参加，系咪我哋四大长老咧就觉得非常之感动同埋开心啊！多谢佢哋嘅支持同埋参与，喺呢度咧亦都想祝愿啊新郎啊同埋新娘子啊，从此要 sweet sweet 甜甜蜜蜜，婚姻美满，白头到老，永结同心。最紧要啊嗱 ，Auntie 话俾你知啊，要咩啊？佢话要多沟通。多啲包容，多啲忍让咁话和咁啊 ！Janet 同阿 Matthew 要收到啦。 系啊，呢、這个 Alfred 咧，佢就话啦：三位靓仔好，首先祝你哋新年快乐。咁咧，我老婆咧，阿 Katrina 咧，就会喺下个月嘅情人节嗰日生 B B。 哦，系咪扎咗日嘅咧？唔知道， 可能系啊，或者 系啊， 扎日咩都啦，撞日都好开心啊，浪漫啊，真系。咁咧，当日咧就系仲要系，哇，真系扎日噶。 嗯， 情人节啦，生 B B 啦。当日仲要系我同佢结婚嘅5周年啊！ 哇， 三喜临门啊，真系 可以悭翻好多份礼物咯！ 你就想啦，真系 唔系咁，我介绍一份礼物啦， 你又要送奶粉、玫瑰花同埋寿包， 系 啱啱冇三份啊！ 曾志豪呢啲就真系好老公啦， 系啦，真系识讲嘢啦，好啦，佢话咧今年咧我又再做爸爸啦，即系佢应该第二胎啦，咁样心情咧就开始紧张啦。我咧就会下个月头咧就会陪翻老婆咧就会生 B B 噶啦，希望你哋能够读出啦，多谢多谢。你哋啊，喂，我哋梗系希望你可以冧爆全城啦！ 我听到都开心啦，你谂下，有心先至会咁做噶嘛，系咪先？即 系 点个唱，同埋话下个月头都开始多啲时间陪太太啦，因为都仲要搵奶粉钱噶嘛。 系啊，唔知道咧，佢系生仔定生女咧？如果你话生女嘅话咧，仲要系情人节。 哇，一世情人， 前世情人、今世情人、世世代代都有情人啊！真系， 你想唔想生个女啊？其实 诶，都想嘅， 都想嘅， 系啊。不过而家都 OK 嘅，我都觉得系啊，可以接受噶啦。 但系个老婆唔好嘅，我唔生啦。 唔系啊， 佢 都唔系，即系如果佢纯粹以诶呢个幻想咧， 即系唔使凑嘅话， 唔使凑啦，又唔使开刀，又唔使辛苦咧，佢都话哇，如果有个女都几好咁样，系噶， 加油咯，系啊，新年新愿望啊，吓系咪？ 系咯，跟住我哋好似以前古人咁样咧，听日开始就将个仔咧就着粉红色衫咯，留长头发啦，扎辫咯，系啦，结小婚女啦咁样，系咯。 哇！呢件事真系好爆破啊，我好想睇啊。好啦，呢度咧就有冯绍文啦，咁佢咧就话今次咧系第3年嘅结婚纪念点唱啊，咁听日咧就系10周年啦，同上两年咧都一样。点每一个明天，咁另外咧佢侄女咧就下星期生日，咁啊祝佢生日快乐嘅。 系啊，呢度咧就有 Catherine 啊，佢就话咧各位主持。 同埋朋友大家好啊，其实佢话唱咩歌都得噶，不过希望有一首歌咧就唔好再重唱啦。佢就话咧记唔记得嗰阵时成日话要记得洗手，又要洗手， 哦、 又要洗手歌嘅。佢话见到咧即系内地啊有呢个肺炎爆发咧，佢就担心啊，即系会唔会有人漠视呢个公共卫生啊，各样嘢咁样。佢话总之希望咧就唔好传到嚟香港，但大家都要小心。咁啊 ，Kathryn 都俾咗个几好嘅提醒大家，系咪？ 系啊，即系话诶，无论唱咩歌都好咧，就唔好要再叫翻大家唱勤洗手嗰只歌咧。咁不如我哋就用而家少少时间咧，我哋唱呢只歌啊，呢只歌好开心噶，好啱啊！东东而家个造型唱噶健康歌咯，得翻都唔够30秒，不如就唱咗佢啦，你好唔好啊？ 但未唱到、啊， 唱到噶啦！哎呀，黄敏又多运动啦， 左三圈右三圈，膀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黄敏来做运动。 使唔使同个仔唱噶、啊？你呢首 仲未识唱住啊？ 多、okay、做深呼吸，左三圈我也不会，你也不会啦。 电话号码18723888，而家打电话俾我哋啦。12:30之后咧，我哋听你哋嘅点唱啊吓！ 快啲啦，快啲去唱啦！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有三宗曾经到武汉返港之后到公立医院求诊的个案。医管局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表示，三名病人情况稳定，当中两人出院，其中屯门医院个案正是进行病毒基因排序，暂时未有结果。医管局已经扩阔监测范围，如果病人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发烧，并且14日之内到过武汉，就会安排隔离治疗。即使冇去过当地街市，都会通报。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话：，屯门医院个案嘅肺片冇显示肺炎迹象，好快已经退烧。而三宗个案都冇到过涉事嘅海鲜市场，估计同武汉嘅个案未必有关。许树昌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武汉肺炎严重个案病例同沙士相似，暂时资料未见到有人传人嘅迹象。流感高峰期临近，佢建议市民外出嘅时候可以用一般外科口罩以及多洗手。一连三日的本地渔农美食节嘉年华今日在旺角花墟公园开幕，有超过380个摊位展销本地渔农产品和相关货品。档主黄先生在旅游期间将意大利茄子的种子带回香港试种，发现种植效果不错，形状相当接近当地茄子，只是尺寸略小。他认为这一类的大型活动对全港市民都有利，相信销情不会太差。菜档档主赖先生说，最近天气令到合掌瓜、淮山和白香果特别当造。他表示，因为最近时局混乱，很难评估有机会提早结束嘉年华。他在去年11月曾经在黄大仙摆档，结果主办单位因为有人游行而提早结束。另一菜档档主陈小姐话：，虽然近期市道变差，但系唔担心影响销情，认为本地蔬菜有一定市场。台湾军方一架黑鹰直升机寻日逼降新北市乌来山区，造成参谋总长、沈一鸣等8个人殉职，5个人受伤。蔡英文总统今日前往医院探望伤者，并且前往灵堂上香慰问罹难者家属。其后在总统府召开军事会谈，盘点军事整备。蔡英文说，伤者状况稳定，两人在加护病房，3人在一般病房，意识都很清楚。他强调，善后抚恤协助都会尽最大力量。他又说，社会应该珍惜感谢军人的付出。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利今日发函致哀，悼念沈一鸣等人，并且表示美方珍惜和台湾的友谊和坚定的防卫关系。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遇袭，最少8人死亡，包括当地伊朗势力的将领，以及是被指同伊朗关系密切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人民动员一名副指挥官。美国国防部话，总统特朗普下令发动空袭，又话是要阻止伊朗日后的袭击图谋。国防部指出，被杀的伊朗革命卫队将领苏莱曼尼一直积极策划针对区内美国外交人员的行动，亦都同伊拉克民众日前破坏驻巴格达美国大使馆事件有关。美军早前空袭伊拉克以及叙利亚境内的伊朗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的据点，巴格达大批民众不满，随即当日冲击当地美国大使馆。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早前已经扬言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美国人员和利益，又说伊拉克政府没有足够行动阻止伊朗施袭。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随后一两日转为多云以及有微雨，下星期二早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是报28495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61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6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08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3.8升1.4，盈富基金28.7无升跌，港交所267.8升7.4，小米集团11.04系跌1.8，中国平安93.95升3毫，阿里巴巴213元升3元，友邦保险85.05系升3.5，建设银行6.73系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37.5跌1.5。吉利汽车16.1系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4，日元108.19，瑞士法郎0.97，澳元0.697，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8，人民币6.969，英镑对美元1.314，欧元对美元1.117。港金现价报14,300元，升1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38.59美元，卖出1538.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请嚟有时装时尚生活杂志嘅总编辑 Winnie 温丽云。 有一次因为要过去伦敦拍摄啊 Victoria Beckham， 碧咸咗。我哋都好重视嘅封面，做到揾摄影师，我差唔多系全球揾嘅。即係你哋可能覺得佢係一個巨星，可能佢話以為佢咁黑面啊乜，唔會噶嚟到。咁所以我哋成個拍攝都係好開心。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9点至10点 ，Vincent 梁學熙 Jerry 改朝換代。If you wanna be my lover， 暴力真係可以解決問題。 晚上可以見到有商鋪被焚燒破壞。 暴力真係可以將我哋變得更好。谂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漫长很长，但请不要放弃。 无可否认，近期嘅创作都会受到社会气氛影响嘅，冇心机写情歌，但希望可以写到呢一类嘅作品，俾到力量听嘅人继续行落去。如何漫长都不放弃。作曲编曲监制 Rubber Band 加上雷柏希，填词有 Rubber Band 添雷。 时代流转，这香彩这地，一果选中我。 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 ，Rubber Band 漫长。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1872388 1872388啦，今日有阿祖啦，有阿豪仔啦，亦都有阿东东嘅。如果你想听到龙妈开口唱歌嘅话咧，系时候啦。我唔会同佢抢噶，我哋会合唱噶，耶！系啊， 无啦啦变咗合唱节目噶呢度， 系咯。 我负责打拍子啦， 唔紧要啊，三人和唱咯。 即 系咩？ 其实咧，我觉得话晒咧，啱啱过咗两个大节啊嘛，即系圣诞节啊、新年啊。如果你有啲乜嘢即系开心嘅，即系过得好开心嘅庆祝啊，各样嘢，想多谢翻一啲人啊，或者啱啱系新嘅一年、新嘅开始，大家有啲咩新年嘅愿望啊，各样嘢啊，或者祝福啊，都欢迎你打1872388同我哋分享啊。 或者有咩过节都得噶， 有啲咩过节都可以打 先啦。你俾个例子我哋 啊，哦，有咩过节嘅嘢要打嚟讲过节嘅嘢咯， 系咯， 都得噶，系啊， 好 欢迎噶，我哋都会诶尽量帮你谂到一首咧啱嗰啲，其实冇人会点俾过节嗰啲人听咧，点啲咩歌。都好难谂噶， 唔系嗰阵时我哋做 theatre 咧，成日都有一句嘅，即系 curtain call 嗰阵时就会讲嘅，即系如果你觉得呢套戏好嘅话咧，咁你就推介俾其他朋友啦。如果觉得唔好嘅话咧，都希望你可以推介俾你嘅仇人嘅。 系啊， 好啊，呢个好好啊，等我要俾咗钱，又要贴钱买烂寿咁样嘅，所以呢啲咧都系祝福嘅一部分嚟嘅。 系啊 ，OK， 好啦，咁啊，诶，亦都有啲人话咧，你睇唔睇明套戏啊？睇得明嘅同啲人讲话，睇唔明嘅话买多次嚟睇咯。 系，睇多次就会明噶啦。 睇多次就明噶啦。睇多几次啦，咁样好啦，1872388啦，欢迎你可以打电话上嚟吓。好啦，呢度咧继续读点唱咯。有一个咧就孙尚香啊，佢就话咧我香香咧，我好耐冇点唱噶啦。 嗯， 我今次想点唱俾雨和村惠美听。 好 系， 究竟雨和村惠美系姓雨和村啦，定系姓雨和噶啦？ 唔系，其实佢系住喺雨和村嗰个惠美。 系咯，原来系咁样啊。佢咧就话有，哇，咁犀利啊！哦，原来呢个系一个女优嚟噶，声优女优，佢系帮手配《真三国无双》里边真系叫孙尚香嗰个角色嘅日本语音嘅声优嚟噶。 系， 咁咧佢啱啱过咗12月30日咧就系佢嘅生日，佢就想点唱翻俾佢听，佢一定识得听我哋呢个节目，知道埋我哋呢个广东嘅频道。 系，系咪要点首日文歌？俾佢听， 唔系我谂嘅，同埋你要用翻嗰啲声优嗰啲通讲嘢咧，系啦， 真咧，我今次话 你太低音啦，呢个 得啊， 尽咗力噶啦喂， 我 feel 到嘅，你真系牙血都出埋， 啊真啊， 继续读点唱啊，呢度有 Yin Yan Lam， 佢就话咧，三位主持早晨啊，你哋好，祝福各位咧，首先讲句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先啦，仲要笑口常开话。佢话咧，佢就想点唱俾咧喺2017年1月咧已经往生咗嘅爸爸听，因为琴日咧就系佢嘅冥忌，希望佢早日咧可以抽到呢个骨灰龛位，喺另外一个地方咧就逍遥自在，开开心心。哦，我听到我都觉得，哎呀，我当然啦 ，Yin Yan Lam， 我希望你可以即系快啲心想事成，做到呢一样嘢啦。 嗯， 如果佢个即系嗰个点唱冇写错，爸爸系2017年1月走咗，而家都仲 未 抽 到 噶， 原来要咁耐啊，真系。 哇！ 我哋都知道系，都知道系一位难求嘅，真系。 系希望啊，你心想事成啊，吓，亦都肯定爸爸一定会好似你咁讲，逍遥自在，开开心心嘅。 系呢度咧有婷婷 Chan 啊，咁咧咁多位主持人同埋咁多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梁子丁丁啊，佢话咧我好耐咧就冇点唱噶啦，不过咧我同上公9001咧每一日咧都有听你哋嘅节目嘅。今日咧系上公9001嘅生日，咁我想话俾佢知咧，虽然咧我而家咩咧都系以个女彩彩为先，但系咧我心底里边咧依然都系咁爱你噶。你记住咧，生日愿望咧只可以有一个，就 系 身体健康，因为只有身体健康才可以继续爱我和彩彩的，永远都这么爱你的梁子丁丁。 我都发觉是果然是咩，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无论做什么你都要有强壮的体魄， 没错， 所以才要 work hard play hard， 是 身体健康了。 咁梗系啦，你身体健康，你即系赚到钱，你先可以出去玩噶嘛。 系啦，好啦，呢度又有个 Mocha 啦 ，Mocha 声咧，佢又系日本嗰啲嚟噶，好犀利嘅。我哋又尽量 你好多呢方面嘅点唱， 系 啦， 系 都分 咗 你嗰边， 系啊，都系嗰个界别嘅。 系咪先呢？ 系啦，咁啊，东东豪仔同埋呢一个咧，贺祖祖，祝你哋新年快乐。佢话咧有句说话咧要同阿豪仔你讲噶，佢话豪仔啊。你真系要好好照顾身体啦， 好苦好婆心，我听到。 佢话你唔可以再病噶啦 ，OK， 好啊，应承你好唔好？好，我应承你咁样。好啦，另外咧，佢话谂住从今天开始咧定下三个目标，我都一齐听住咯噃。 好， 睇下佢贪唔贪心啊吓。第一，首先我要我 darling 喺今年之内要喺东京买到钻石手链同埋名牌手袋。因为佢哋喺日本嘅， 哦系， 系啦， 系 都唔难咯，我相信嗬。 唔系佢哋唔系，佢唔系日本，佢哋 佢哋成日喺日本度旅行嗰啲啊嘛，要喺东京度买到钻石。 Mocha 好似住澳洲啊嘛，唔系咩 ？Mocha 唔系住澳洲啊嘛 ？Mocha 住澳洲个听众啊， 但佢系 Mocha Sen 喎，仲成日讲日文嗰个。 我唔记得，可能我错啊。 好啦，唔紧要啦，系咯。佢话总之就要佢喺东京买到钻石手链同埋手袋，我谂 OK 嘅。 好 啦，第二咧就系第二个目标。要每晚咧，当我同你讲心事嘅时候咧，你就要同我讲话 ，Mocha， 你唔使担心，一定会冇事嘅咁样。哦，即系佢要指导埋你听心事嘅技巧， 系 啦，你就一定要讲呢句安慰我嘅咁样。 哦， 啊，我中意呢啲咁样嘅动作指导，即系起码唔讲错嘢啊嘛。 系 咯，得啦，嗱，你唔使讲咁多，你同我讲冇事就得噶啦，咁样。OK OK， 第三啦就系、是、啦，我要 Darling 咧，佢每朝早咧都要整一碟黑松露炒蛋俾我食。 哇晒到呢。 是啦，佢话你哋三位会唔会觉得呢我系咁鋸呀 Darling 个银包呢，嘿嘿都唔算嘅咁样。 咁都唔算 都唔算啦，佢就系得一样要钱咋嘛，钻石手链同名牌手袋囉。 吓钻石手链已经。 但个早餐佢食咩你睇唔睇清楚， 黑松露可以喺后院种㗎嘛，如果佢住澳洲㗎系咪先。 你话人哋住日本。 日本都可以有后栏㗎。一样得㗎。 佢即刻市场版大家都可以有个后栏嘅。咁样系咪。 好嘅，电话号码 87238 啦，听下听众电话你系边个。 Hello! Ivy， 系 ，Ivy 你好， 你好啊，我系东东啊， 系啊， 你好啊， 東 東 新年快乐， 你好， 系啊， 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今日有啲咩想点唱 ？Ivy， 系，我今日点唱就系嚟紧嘅1月4日咧，就我同阿先生结婚埋进34周年， 哇，34周年啊，要唱台庆歌噶咯 ，Happy Birthday。 系咯，人人善有善报， 其实都得噶。 Happy Mary，Happy Mary，Happy Mary，Ivy， 系啦，好嘢，好好啊，真系。老公叫咩名啊？老公叫 小悠悠。 小悠悠，哇！ 呢个好难，好难入到啲歌词度啊！ 你会小悠悠，好幼个幼定系？ 我唔信佢会叫个老公 做 有 冇个有啊？小悠悠， 小悠悠， 劲过幼噶，系啊呢个。 系啊，小悠悠。 系啊，同埋咧，1月25日咧，就系我老公嘅生日。 系系 系。 系啦，咁我就祝佢好紧要嘅身体健康啦。 系 咁同埋我个孙女就发高长大啦。 系长大孙女 几多岁啊？ 系咯， 2个月。 两个月，哇！啱啱做婆婆喎，咪 啊， 妈妈， 妈妈，系啊，好开心啊，真系。 系连我都听到你讲错啊，真系。 差唔多， 好难啊。喂，咁啊，呢个系咪第一个嘅孙仔啊？孙女啊， 系啊系啊系啊， 哎呀，咁系咪即系自己都会话心跳加速啊咁样啊？ 听唔到， 升咧啊！你系咪心跳加速啊？ 心跳不嬲都几速嘅，我都 即系佢系嗰啲大情大性嗰啲嚟嘅， 但系应该好开心啦，系嘛？ 系啊，所以我想你哋同我点啫，真系送俾全香港嘅身体健康啦，香港人。 系，好，不过我想，我真系一定要再讲一次，你把声咧好难相信你 系 做咗嘛，系咪啊？ 我头先一听，我谂紧咁少女嘅， 系啊， 你话结咗婚34年，你话你34岁，我都信啦， 系啊， 系咪？ 我最多 零歲結婚， 我最多唱哥哥嗰只咧，少婦心事，但願我亦了解，即係好難做嫲嫲啫，係咪先嗬？ 多謝。 係咯，我哋又呃到封利是翻嚟啊！ 咁希望你同阿小友友啊，就唔止即係34周年啦，嚟緊每一個嘅周年紀念啊，都係開心快樂嘅，好唔好？ 多谢你哋三位啊！ 系啊，好啦，多谢你同小友友啊！你佢想唔想佢个咁好听嘅名咧？全港都知噶。 佢唔想都冇办法啦，我都公开 咗。系咯，我哋都讲小友友，你话呢个名几型先得？个搭巴士排队，小友友有位啊！喂，啲人即刻让座，系边个小朋友啊？ 系啊， 系 沥青嚟噶嘛？嗱，俾多少少时间你啦，有冇啲咩说话同呢、這个即系结咗婚34周年嘅老公讲啊？ 小友友， 多谢佢咁多年嚟嘅，我哋互相包容啦。咁同埋都系嗰句啦，我都希望香港人个个都互相包容啦。 好、 啊，系咯。 好啊， 呢个 就系我最大嘅心愿咯。 咁我借你老公个名咧，都送俾香港人咧，唔好少有有啦，真系要多啲保佑啊， 系 多啲平安。 好， 好啦，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Abby， 拜拜， 多谢拜拜。 1872388，无论你系大有定小有，欢迎你打嚟同我哋一齐倾偈。No. 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干一杯明诗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崩溃，波本桶和我沟通，后来似探宝说地来赠送，懂你走一世得够，扮美酒每樽都罕有，开封清爽加一下工地，一进口干果秀美，海边吹风画面已勾起，这里有个世界去换美，开启就发现神奇，河边的清溪装饰了高地，每晚也好每晚转口味，一放杯铿锵的自己，话不需多讲这样才是美，发在某地，圆通的色彩邀请你品味，然后爵士曲响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名士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苦白色，光滑优美，酒挂杯，看这么精美，愿酒通锁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酒过桶，人间。 咧，我哋风骚嘅主持人们咧最中意嘅歌名，系因为实在太好填充啦。呢首咧就讲咗个真名先，Alan 布志伦嘅《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系啦，但如果你过年嘅时候你想唱嘅话，可以变成《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伍家皮》啦。 系啦，或者你新年一样都可以唱《如果我们的语言是曲奇饼》 ，咩都得噶咯。其实 咩都得。 我头先讲到《如果我们的语言是爱夫坚》都讲埋咯， 系个牌子嚟噶，你唔啱啊，系OK 啊，咁啊，继续喺呢个咧悠扬乐韵里边，冇得嗒住杯酒，帮我饮住啖水先啦。继续讲啦，阿咪捞咧就话好开心啊， 点解要你把声啊？ 咪捞要噶，好开心啊，有东东呢个开心果啊，好开心啊，真系好啦。咁啊，你俾啲表示佢先啦，咁啊。 Hello， 我都好开心啊，俾我俾笑声你啊， 即刻变翻暴龙咁样啫嘛。好啦，呢度咧，另诶继续咧，阿青青。宽咧，佢就话啦：，你哋好啊，豪仔啊，你要身体健康啦，要养好个身体啦，要食多啲曾小 B 同埋老婆啦，系我有两个仔嘅，早早咧同埋小公主咧就要快快乐乐。 好啊，多谢。 东东咧，你要继续带多啲欢乐俾大家，好唔好啊？ 好啊，我直头带埋俾人间添啊， 梗系好啦，好。 好呢度咧有位咧易汪庸啊，咁咧佢就话今个月咧25号啊，系佢个仔啊迪浩生日啊，年初一嚟噶， 礼拜六 啊，哇又斗利是又有生日礼物， 系 咁啊，佢话啊大舅公有生日啦，咁同埋咧诶依轮咧应该系啊诶佢啲仔仔啊，即系会考试啊，即系我谂系咪小学同中学都准备有考试啦，咁佢就话希望咧 考试季节应该差唔多考完，哦啱啱开始考， 啊我仔都唔系我仔，我 friend 咧同佢个女温紧书应该， 哦咁即系应该系啦，咁啊佢就想祝咧诶佢佢三个仔咧都考试顺顺利利，哎咁我都祝咧所有咧嘅小朋友咧都考试顺利啦，最紧要 呢度咧就有谢丽霞，佢话我想点唱，希望咧可以早日康复啦。另外咧仲有 Avis 上度啊，佢话你哋好啊，今个月7号咧就系我外甥仔生日，8号咧就系我奔四嘅生日，40岁吓，29号咧就是我妈妈嘅生日啊，祝各位咧都要身体健康，外甥咧就要听教听话，而妈妈咧就要越大越精灵咁话，日日要笑口常开，而我就靠你哋祝我啦，好啊好啊，我哋要祝佢，佢 Avis 啊， 我祝佢啊，佢唔好奔四啦，因为通常人哋真系嗰啲奔六啊嗰啲咧大啲先咁样啫嘛，佢、既然系四嘅，梗系嗰啲啦，大个仔啊，做四仔。 你呢个真系一个祝福， 哦、祝福 系啦，四仔咧，你要俾四个要嚟兜翻四个仔， 唔使啊 ，OK 啊，系咯。咪就係嗰啲咩咯，有車仔啊，有老婆仔啊，係咯，有狗仔啊， 賺到人仔， 係啊，仲要賺人，我賺到人仔，佢就真係，哇，佢真係做四仔啦，可以， 身體就好啦， 恭喜恭喜啊， 身體就梗係好啦。好，你繼續啦，呢度咧就有個阿 Kaiser 咧，佢就話啦，祝香港人加油啦，新年願望係咩咧？年尾儲到錢， 好啊， 同女朋友拉埋天窗， 哦，好啊，加油加油加油啊！ 呢個真係大個仔啦，呢個係 咁啊，真係大個仔。呢度咧有 Jeffrey Yao 啊，咁咧就祝香港和平啦，咁人咧。身体健康，佢咧仲要星星咧就系小心肺炎啊！大家 我真系惊啊，真系 系啊！大家要小心啲。咁啊，可唔可以播多啲快歌？多谢。 好啊，我呢度呢一个咧好犀利啊！唔可以唔读啊！佢话东豪组，你哋好。 好， 本人今个月10号就生日嘅，太太就19号生日啦，都系同一个月啦。唔止，仲有外父外母咧都系1月生日，而仲太太嘅弟父咧1月尾都系生日。即系总之咧，话佢太太嗰边咧，即系成个 一月之星啊， 一月之星好多啊，所以。一月我哋系特别高兴噶，喺度咧佢就想祝咁多位咧都身体健康啊！佢系 Chicken Show 啊，亦都祝我哋嘅节目嘅收听率节节上升，就想听呢个幸福摩天轮。 天荒地老到你， 流连在摩天轮， 转转转转转，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好啦，呢度有个 WC Law 啊，佢话咧又系我啊，小红啊，唔知道你哋记唔记得我咧？上两个礼拜你哋读到我点唱俾我屋企啊马骝老公仔生日，今次就点唱翻我哋两个1月1号嘅铁婚结婚嘅周年纪念啊！ 铁婚啊， 即系6年。 哦， 我哋会一如以往去酒楼摆翻围茶嚟饮嘅。 系， 我仲记得上年早早同埋少尊好惊讶，佢话点解你哋会饮茶嘅？冇错，我哋饮完茶就过澳门食下饮下，当系散下心。我哋两个会继续相亲相爱。而豪仔，你可唔可以好似上年咁啊？可唔可以读翻一首《唯独你是不可取替》俾我哋听？ 你真系读好咯！ 系啊，多谢晒香港人喺2020咧，一定要心想事情嘅。谁听说有许多恋爱？唔系，曾听说有许多恋爱。到你， 没有结果却胜伤心者感慨，令我倒刻意避开。 好，读下一个嘅留言啦，嚟啦。 好啊 ，Amy 姐啊，咁佢三位主持好啊，我就系 Amy 啦。今日咧即系三号咧系佢个女啊结婚啊四周年啊，咁咧佢就想祝咧佢哋咧两口子咧恩恩爱爱啦，一世幸福。而十一号咧就到佢自己咧结婚35周年，咁咧佢就希望咧大家咧都安全和平咁样嘅。 系啊，我呢度咧有位朋友咧，佢就话唔好开名啦，但系佢咧就想祝福大家喺新嘅一年同埋未来嘅日子咧都可以健康平安，用感恩嘅心过每一日。因为咧喺同一时间里面咧，即系有好多人喺呢个病痛里面，亦都喺伤痛之中啊。佢仲留咗好多言噶，又俾豪仔睇啦，又俾阿田睇啦，又俾我睇啦，我哋全部啊都会睇晒佢噶啦，咁样。 系啊，好啦，最尾咧 ，Betty Chan 啊，系我哋隔篱系 Betty 啊。 Hello，Betty。 佢就话咧，细女听日咧就4号18岁生日。祝佢考 DSE 成功啦！1月30号咧就自己生日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心想事成。最想听咧就系明天会更好噶。 系啊，嗱，今日时间就差唔多啦。嗱，阿田咧就下个礼拜三先至翻嚟嘅，我哋下个星期嘅礼拜一、二、四、五咧都仲会有东东喺度。 系啊，我会记得翻工噶啦。 你会唔会有唔同造型噶？到时 会，一定会。系啦，我终于可以出发啦。 十不相瞒，今日呢个造型咧，的确系令我哋咧就感觉到咧系有一种， 所以我冇好震惊。 我系比较震撼嘅，我哋而家好希望。快啲结束啊！ 下个礼拜见， 下个礼拜见，拜拜。